总确诊人数增至超过45,500人。另外，日本最快会在明年3月开始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厚生劳动省会安排在医疗机构、保健中心、体育馆和活动会场进行接种。由于辉瑞和莫德纳的疫苗需要在超低温储存，当局希望提供约10,000个储存冷冻柜，配合给地区的接种场所。在天气方面，影响广东的东北季候风稍为缓和，同时一度广阔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较为和暖，早晚有一两阵雨。下星期一日间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三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10点，跌92点，成交金额1,10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3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1点，升14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78蚊，跌7蚊；阿里巴巴255.4，跌5.4。小米集团27.6升1毫，美团287蚊升6毫，中海油6.55跌0.6，京东集团319蚊跌2.2，中国平安94.55升1毫，京东健康112.5升3毫，中移动44.95跌2.5，信宇光学科技148.4跌5.2。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1，英镑10.31。瑞士法郎8.711，澳元5.8，加元6.055，新西兰元5.457，欧元9.37，每百日元对港元7.4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474。日经平均指数报16,756点，跌61点。港金现价报16,970蚊，跌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1.96美元，卖出1,83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是较早时在将军澳宝宁路去田下湾村方向，近住影业路回旋处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不过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卫理道的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队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在观塘道有突发事故的，观塘道近住开源道的行车隧道来回方向的快线都封闭了，一大挤塞的。去油塘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牛头角定富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慢车。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呢，应该是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德宝花园是挤塞，龙尾就排到去上二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是排到去芜湖街。另外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濠涌那段是车多缓慢的，龙尾就去到窝尾。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去小西湾、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去西贡、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揸车的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的时间是傍晚5:40，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6:5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施政报告都有着墨，公务员宣誓，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现职的公务员同事拒绝签署呢啲声明，最起码咧对嗰个升迁系会有影响。 公务员会唔会唔能够公开反对政府一啲政策咧？ 就一个政策嘅讨论同埋表达意见咧，我觉得呢个系冇问题。但系方式程度会唔会产生质疑？呢样嘢真系要考虑。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系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系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第一节嘅节目咧，想同大家跟进关心住咧系丽晶花园嘅疫情嘅情况。嗱，丽晶花园咧睇翻个资料记录咧，咁就最少已经有咧系九宗嘅新型冠状病毒嘅确诊个案，同埋咧刚刚卫生防护中心讲到话有一宗嘅初步确诊嘅。嗱，见到九宗嘅个案之中咧，有七宗嘅个案咧都系嚟自丽晶花园嘅第六座，咁而且咧亦都系咧呢七宗嘅第六座嘅个案之中，全部咧都系同一个座向，即系 D 室嘅单位嚟噶。咁寻晚咧就喺11:00嘅时候咧，政府就刊宪啦，咁就要求咧就系呢个嘅喺11月17日开始，曾经去过呢个丽晶花园第六座超过两小时嘅人士，包括唔单止包括系住客啦、访客啦，同埋工作人员等等嘅人士咧，都要接受强制检测嘅。咁好啦，今朝早咧，咁就系讲政府嘅专家顾问啦，港大嘅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连同咧卫生防护中心同埋环保署咧，都系去过丽晶花园呢度嘅视察过噶。咁啊，袁国勇咧就系视察过啲喉管之后咧，就发现今次丽晶花园第六座咧呢个屋苑设计咧都比较接近咧系2003年爆发过沙士嘅淘大花园，就话佢哋嘅厕所啦、厨房同埋浴室嘅去水位都系接驳住同一个嘅污水渠，咁部分咧唔知系咪有呢个嘅 U 型隔气管啊，所以咧就对于 D 室今次咧就系有四个单位都系 D 室方向嘅居民咧系有呢、這个。安全隐患，咁所以咧就要求咧将呢个成栋嘅第六座所有 D 室嘅居民咧都系搬去到隔离检疫，直至到咧就渠务处同埋屋宇处咧系再视察过确定冇问题为止噶。不过咧，袁国勇就话咧，今次丽晶花园个天井设计咧就同淘大花园有啲分别啦，就唔系好似淘大花园咁样围封咗，咁相信个危险性咧就比淘大花园咧系低嘅。咁啊，卫生防护中心咧今日亦都有系采集一啲嘅厕所、厨房、喉管等等嘅一啲去水位嘅环境样本咧，作出调查。 咁点样形容而家丽晶花园第六座嘅一个爆疫嘅情况呢？袁国勇话咧，已经相信呢个第六座咧系一个疫区啦。不过咧就冇可能将全栋啊差唔多1000名嘅居民咧送晒去检疫中心，太多人啦。咁所以咧就作出一个所有 D 室嘅居民咧就搬晒去呢个隔离检疫。但系咧其他嘅第六座嘅居民又点呢？今日开始咧就系卫生署方面咧就安排咗喺丽晶花园楼下面嘅羽毛球场咧做呢个嘅流动嘅检测站啊。咁就俾第六座啦嘅居民啦，咁同埋咧就系头先都讲到啦，除咗第六座之外，仲有第四座、第十八座都有个案嘅，希望呢啲嘅居民可以落到去丽晶嘅楼下嘅球场，系进行呢个快速嘅测试同埋核酸检测嘅。不过呢件事件都受到好多人嘅唔同嘅讨论啦，咁包括就系咧。在昨晚政府发出呢个强制检测令俾丽晶花园第六座之前咧，卫生防护中心咧冇特别讲到话丽晶花园出现咗一个咁样嘅群组。虽然咧，即系呢啲居民都发现到咧，其实自己大厦咧开始有一啲几个个案嘅出现啦。不过咧，卫生防护中心咧就一直都未有去表达有呢个群组，直至到寻晚咧嘅强制检测令咧去到发出。咁亦都咧见到寻晚啲传媒报道啦，咁有好多嘅居民咧可能系漏夜离开咁样啊。另一个嘅问题就系大家都会发觉啊，会唔会今次政府做得太慢咧？咁同埋。会唔会有需要都为呢个嘅丽晶花园嘅第六座实施呢个刚刚通过嘅禁足检测令呢？咁不过咧，即系刚才嘅卫生防护中心嘅记者会咧，咁啊张竹君医生就讲到话啦，咁都要睇翻咧而家环境有冇受到污染啊？咁如果环境系受到污染嘅话，禁足咧可能对啲居民嚟讲咧系唔安全噶，咁所以都要考虑咧唔同嘅嘢咧先至决定。好啦，大家点样睇咧？唔知听紧嘅节目嘅朋友有冇系丽晶花园嘅居民咧？又或者大家又留意到自己嘅喉管啊，可能都系驳晒啲污水渠咧同一条渠咁，有冇对咩担心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2月10日。朝早10:30，中大医学院研究以纸条放入鼻孔吸收鼻液采样方式检测新型肺炎，方法安全、简易、准确度高，适合不同年龄层使用。中大医学院儿科学系助理教授陈晶晶： 鼻纸条咧，相对嚟讲，我哋传统做紧嘅拭子咧，嗰个接受程度同埋舒适度系优胜嘅，系啦，咁而准确度系差唔多嘅。我哋相信六岁或者以上嘅小朋友啦，咁啊，基本上佢系好简单嘅操作，都系自己可以做到嘅。咁但系当然，如果系啲比较细嘅小朋友咧，有家长睇住佢做，就会比较好啦。 中午12:00， 擔心嘅咧，呢度嗰個設計咧，真係近淘大花園嘅情況多啲，但你又唔係完全一樣。 麗晶花園第六座出現多宗確診個案 ，D 室嘅居民都要遷去隔離營。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到現場視察之後表示，擔心單位嘅喉管設計有安全隱患。 原來佢哋廚房嘅去水位、廁所嘅去水位。全部都駁去嗰個污水，即係個糞便渠嗰度。而且有一啲咧，我哋係唔知佢有冇個 U 型隔氣管。我哋覺得咧，對呢度呢個座向居民咧係有安全嘅隱患喺度。 佢又建議市民應該加入洗潔精或者簡易先沖廁。 嗰個病毒佢本身係有脂肪膜包住，咁如果你一落呢個洗潔精或者係呢個消毒液咧，都係會殺菌嘅。 4:30。本港今日新增1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02宗系本地个案，10宗系输入个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同大家討論緊係九龍灣麗晶花園咧，尤其是係第六座嘅一個爆發新冠肺炎疫情嘅情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咧一齊傾下噶。嗱，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一位麗晶花園嘅第六座嘅居民馮太喺度。馮太你好， 好你好，主持人 係想問一下都強制檢測令咧，政府就發出咗啦。咁都知道咧，就係爆發咗疫情喺第六座嗰度啦。你而家仲係咪住喺第六座嗰度啊？ 我帶咗我小朋友已經撤離咗第六座嘅。 系，咁去咗边度咧？简介讲。 去咗附近座数，去咗一个亲戚屋企度住咁样咯。 系，你可唔可以讲下你自己几时搬走嘅？ 我自己搬走咧，其实我都比较早嘅。其实喺爆发第二单，即系第二个单位嘅时候咧，我哋一收到个消息，佢有初步确诊咧，我已经即刻将个我同埋小朋友咧即刻撤离咗。 系，咁都比较早嘅时间、哦。咁其实嗰阵时系个谂法系点样咧？留意到啲乜嘢咧？ 点解我哋会咁快撤离嘅原因，就系因为第二个单位同第一个单位咧系相连重数嘅单位嚟噶。咁比较担心就系话会唔会系有环境啊或者喉嗰边嘅嗰个污染咯？咁因为有小朋友都细啦，咁都惊，因为小朋友可能又要，即系啱啱嗰阵时候政府又有宣布就系话可能要禁足啊嗰啲去隔离啊，咁所以我哋都担心小朋友就会受惊咁样，所以就即刻走咁样咯。 系，咁介讲下你哋住嘅单位系咪 D 室啊？ 我唔系住喺肇事嗰个单位嗰个方向。 系，咁你离一啲已经有确诊个案嘅单位远唔远呢？ 啱啱确诊嗰个单位就个层数同我近近地咯。 近近地嘅。 系啊， 系。咁可唔可以讲下即系点样睇今次嗰个嘅事件啊？即系譬如你哋见到开始有两个单位相连嘅，都系 D 室啦，咁啊确诊咗啦。咁你哋有冇都啲居民都系有啲乜嘢嘅讨论啊，或者系寻找协助咁样咧？ 有嘅，喺我哋嗰、那个录咗度咧，有个群组啦。咁而我哋亦都有向区议员啊，同埋业委会啊，管理处嗰边求助嘅。咁而我哋收翻嚟嘅资讯咧，就系区议员有出信俾卫生防护中心啦。咁管理处同埋业委会都有出，但系佢哋得到个答案咧，就同即系就将啲嘢淡化咗，同埋将其他两座发生嘅另外一个群组嘅嘢咧，就黐埋咗一齐，就将我哋其他嘅个案咧，全部当为不明源头咁样咯。 嗯。好啦，咁去到咧，寻晚咧就政府向你哋第六座咧就发出强制检测令啦。你认为你赞唔赞成咧？你认为个时机又啱唔啱咧？ 个时机其实可以话系我哋居民自己去创造出嚟嘅，因为其实由头到尾咧，政府都将我哋咁多个单位嘅，即系我哋同一座咁多个单位嘅事咧，就纳入咗不明源头啦，除咗第一单。咁其實喺呢件事裏面咧，就個個都好人心惶惶嘅。咁個個都覺得喂，其實你會唔會係喉管啊？但係點解你咁耐政府你都升級唔到嘅成件事嘅？咁所以咧，其實尋日咧，其實一路都即係跟住事態嘅發展啦，引致到好多居民咧，即係我哋嗰座咧就好嬲。咁就好多居民咧都一齊打電話去衞生防護中心喺度問。咁但係其實佢哋嘅答案都好官方咁樣啦，就係、是、我哋會去查但係我哋咁。咁但系最后就有啲可能比较嬲嘅街坊啦，咁佢哋就打咗去揾传媒，咁一揾传媒咧，就卫生防护中心咧即晚咧就话你哋就要去做检测啦咁样，咁变咗我哋咧就好嬲啦，喂，咁我哋如果我哋唔揾传媒的话，咁你哋系咪唔会理我哋咧？咁原来一揾到传媒啦，咁今日即刻揾人嚟做快速测试，又揾到多一单。咁其實我哋就覺得，你哋真係做得太遲啦，唔係我哋逼你，你唔會嚟嘅。 係，嗱，而家政府就對第六座發出咗強制檢測令啦。咁係講緊十一月中打後咧，就喺第六座逗留過嘅人士都要。咁照計你哋都要嘅，你哋做咗強制檢測未啊？ 我同埋我先生同埋我個姐姐都做咗嘅。咁小朋友就因為佢哋就話小朋友喺呢個地方度做唔到，就叫我哋去再去攞樽同佢哋去做。咁樣咯，小朋友就做唔到 啦。你哋去邊度做啊？ 佢而家就安排咗一個臨時嗰個檢測中心喺我哋個屋苑嗰、那個中央嘅羽毛球場位。 樓下球場啦，就係。 係啊，係啊。 係你見到個情況點樣咧？今日？ 好大長龍啊！我就好早做嘅，因為我係頭十個做咧，咁我都等咗半個鐘。咁後來而家咧見到條龍咧已經係超過200人喺度排緊隊。咁但係其實200人咧，我睇到嘅經驗咧，就每一個起碼排一個鐘至個半鐘以上，先至可以做到個檢測啦。 OK， 嗱，今日咧就袁国勇教授就嚟过丽晶花园嘅第六座去视察啦。咁佢都留意到咧，就系啲喉管嘅问题啊。咁就指出咧，就系话呢个厕所、厨房同浴室嘅去水位都系博埋同一个污水渠啊。吓，咁我相信即系你就算你自己啊，就唔系住喺 D 室啦。不过系咪个设计都系相似嘅咧？你自己观察到系点啊？ 全个屋苑嘅设计系一样嘅。 系啦。咁有冇人？有冇即係你頭先話有啲嘅住客嘅一啲群組啦，一啲嘅通訊群組啊，咁有冇留意到？是是是，有冇人留意到有喉嗰度有渠味咧？有啲係啦，有啲渠味係散發出嚟咧？ 大家就冇去留意到話氣味就會有呢樣嘢啦。咁因為其實大家就都有盡翻，即係與我識嘅朋友咧，大家都有盡翻自己應該做嘅，就每日倒水落 U 渠口咁樣咯。 嗯嗯。咁就但係你而家话你自己就离开咗你哋本身住个单位啦，有冇諗住几时先至放心返去啊？ 冇啊，本来有几次想返去嘅时候又爆一弹，想返去又爆一弹，其实变咗而家佢何况佢又再加多咗一个令，就係话12月20号我哋要再復检嘅话呢，咁变咗我諗我都唔知自己几时先至可以返屋企。 係。亦都有啲人咧喺度讨论咧，就系所谓禁足令啦，因为咧即系政府已经通过即系一个修例啦，咁就系话强制检测之余咧，亦都有啲情况下可以系要求禁足嘅。咁你又认为而家即系丽晶花园第六座呢个情况，有冇需要禁足检测咧？ 太迟啦，即系如果佢真系要做呢样嘢嘅时候，应该喺爆第二单、第三单嘅时候先至即系会做咯，因为。而家由我知道嘅第二單我走起計啦，我都走多成十幾日咯。咁你而家先至話做禁足，其實啲菌都散曬噶啦。 係，你會點樣總結啊？嚇，即係政府今次應對麗晶花園嘅疫情嘅手法咧， 好差，即係成件事真係處理得好差。當你覺得第一單嘅時候係跳舞群組嘅時候，我可以理解。咁你第二單嘅時候，哦，你覺得係不明源頭，但係你唔會為，你唔會留意到上下層係相連關，即係相連層數嘅咩？即係你哋已經佢哋係冇一個alert 喺度啦，已經佢哋唔會有一個 alert 喺度啊！原來咁喎，咁到真係再爆嘅時候，全部都係同一個單位，你哋都冇反應嘅。Eason， 我哋打電話去，其實衞生服務中心嗰個答案都係，哦，有需要我哋咪會派樽咯。我親身自己打過去。佢係俾我咁樣嘅答案咯，咁所以其實令到係好多人好憤怒，先至會真係，哇！真係要即刻打去傳媒啊！你哋即係你哋真係原來唔想理我哋嘅， 明白 咁樣。 好啊，多謝曬你啊，馮太，多謝你啊，希望你身體健康啊。咁啊，馮太咧就係麗晶花園第六座嘅居民嚟噶。咁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傾緊嘅咧就係麗晶花園嘅疫情爆發啊。大家有意見嘅，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齊傾下噶。嗱，睇翻咧頭先啊馮太咧都提到話，即係禁足都太遲啦嚇。咁啊，亦都頭先都講啦。咁啊，張竹君醫生咧，頭先喺記者會都話咧，都要睇翻咧就係嘅嗰幾個嘅。爆疫即係同一棟大廈，譬如話多過一個嘅單位，去到出現確診個案嘅時候，幾時先開始要做一啲嘅強制措施呢？咁就要睇下嗰啲嘅單位咧係咪有呢個相連性啊？即係譬如話係，如果係幾個單位都係唔識嘅，咁可能就會風險高啲咧，就會開始咧就係考慮一啲嘅強制檢測嘅命令啦嚇。我哋電話18723111，有聽眾黃先生喺度啊，黃生你好嚇，請講。 你好，你好， 請講，請講。 係我想即係發表少少咧，咁啊，因為咧，點解大陸防疫咁成功咧？譬如你舉例就深圳啦，啊，咁你有福田村啊，有黃貝嶺村嗰啲咁啊，你總言之，每一個村啊，即係一有呢啲疫情咧，即係譬如近年沙士又好嚴重疫情又好，佢成個村封曬嘅，要啲人檢疫曬咧，先可以就出得嚟嘅。咁你就唔使周圍傳染啊嘛，但係你香港你做唔到啊嘛。咁樣譬如你麗晶花園呢啲。咁你有區議員，有村代表，又有嗰、那個就業主委員會，你啲人應該出嚟做啲嘢啦。你成日得個怨字鬧字，冇即係就冇意思㗎。你自己 啊，佢哋頭先咪話係頭先咪話係聯絡過即係衛生署方面咯，但係就未得到一啲嘅回覆咯。 咁樣你一定要即係譬如我哋呢度咁，即係你每一層樓，即係我哋都選一個代表出嚟㗎嘛，係咪先？咁你嗰啲人就應該做嘢啦。呢啲唔係話。即係要人哋強制你，又乜乜乜咁樣先嚟做噶嘛？咁樣你啲人唔使 嗯啊，好啊， 做嗰个防疫嘅咩？系咪啲成日闹成日嘈就冇意思啦？ 好啊，多谢晒黄先生吓，我哋听多另一位黄先生嘅意见先。黄生你好， 你好，系我十分之赞成头先丽晶花园有位冯太嘅意见，佢话政府做嘢太慢，佢唔单止喺呢件事上边太慢，喺疫苗嘅提供方便，人哋澳门政府啊，澳门特首都准备咗140万剂疫苗啦，俾澳门居民啦。咁请问嗱，文汇报都已经话政府有冇路线图啊？对于提供疫苗，系嘛？星岛日报都系咁样啦，都系提供啦，提即系话政府点解咁慢啦、啊？喺提供疫苗方面。咁啊，另外啊，22号，本月22号先至嗰啲酒店咧，先至话 confirm。去收嗰啲旅客，喂，今日都10号啦，12月6号都有1800人入境啦。咁你咁样搞法，又赶唔赶得切啊？即系22号先至公布酒店嗰个房间嗰个安排，即系样样嘢都系，我觉得政府都系慢，做嘢好慢啊。 明白，好啊，多谢晒黄先生嘅电话吓。咁啊，政府就话而家即系喺都会喺一啲嘅私人市场嗰度采购疫苗啦吓。咁亦都咧系嚟紧都会为外地翻嚟香港嘅人士咧系设置一啲嘅指定酒店咧去到检疫噶。咁大家又觉得而家政府处理丽晶花园嘅疫情嘅手法，以及头先啲听众都关心啦，各项嘅防疫手法咧系做成点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有陈宇谦喺度新闻。本港新增112宗新型肺炎确诊，包括10宗输入同102宗本地个案，其中34宗属源头不明个案。将军澳蓝田隧道地盘再有7名工人确诊，群组累计8人确诊。沙田一田百货再有5名员工确诊，日出康城九旗地盘再有5宗相关个案。群组累计近60人确诊，歌舞群组再有6宗新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新增确诊个案包括慈云山德爱中学的一名学生，在今个月5号有啲不适，今个月7号回校考试期间有戴口罩。乐善堂梁植伟纪念中学一名老师确诊，张建天演唱会再多1宗确诊个案，暂时找不到源头。另外，九龙湾丽晶花园有1宗初步阳性个案，住在 D 单位，正安排入住医院。九龙湾丽晶花园第6座累计有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所有患者都住在同一座向的 D 室单位，全座 D 室居民要撤离到隔离营，其他居民就需要接受强制检测。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到场视察之后表示，大厦喉管设计和淘大花园相似，厨房、厕所等去水渠全部接驳至分渠，而且不知是否所有单位都有 U 型隔气管，怀疑病毒经过分渠传播。他又担心是渠管设计或改动导致爆发，同时亦不排除其他可能性。袁国勇呼吁市民，如果屋企厕所有臭味，尤其是开住抽气扇的时候，就应该找专业人士检查污水渠。他又建议市民应该加入洗洁精或者碱液先冲厕，以破坏包住病毒的脂肪膜，减低受感染的机会。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近日有几宗个案涉及洗黑钱的疑犯和关联人士的存款被冻结，有关机制的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保护受害人的财产，不被犯罪分子如取如葵，但不幸地有人因为政治理由将机制污蔑为滥用职权误导公众。他指出，香港冻结怀疑罪犯得益的机制符合国际要求，亦都获得国际认同，執法部門採取行動必須是針對洗黑錢的行為，同涉嫌人士的政治背景無關。李家超說，其他關聯戶口亦都必須因為戶口內的交易屬可疑洗黑錢活動，同是否親屬或個人關係無關。資產被凍結的人如果有不滿，可以向法庭提出訴訟，包括要求賠償。他又說，銀行為防止洗黑錢按法例凍結懷疑犯罪得益，是遵守法律的正確做法。 日本东京都新增602人确诊新型肺炎，数字是自疫情以来的单日新高，总确诊人数增至超过45,500人。另外，日本最快会在明年3月开始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厚生劳动省会安排在医疗机构、保健中心、体育馆和活动会场进行接种。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较为和暖，早晚有一两阵雨。下星期一气温日间的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三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卫理道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而家加士居道天桥嘅交通回复正常。后少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嘅龙尾就喺果栏。而在观塘道咧，较早前的突发事故亦都已经清场。观塘道近住开源道的行车隧道来回方向封路重开，一带只是车多，车龙啊大消散。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映月台，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海丰园。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新田公路近博围。今次又提提大家啦，为了配合的士司机一次性强制检测计划，现在大景街来回方向近住大埔海滨公园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巴士路线 72A 是需要改道行驶，现在去大埔工业村方向是不停大喜街和大埔海滨公园中途站，而去大围站方向就不停大埔海滨公园、大喜街以及是污水处理厂中途站的。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去小西湾、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去西贡、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和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香港电台第一台，一点 一滴 小烛光。 我是广东广西的岑日飞，今年全球这个疫情令到我因祸得福，因为上不到堂要用 Zoom 来上课，令到我这个山金老人都不会固步自封，开设了一个山金老人的平台，提升了我在 IT 方面的技能，希望大家带着这份欢乐和我一起走过2020年。 香港电台第一台，和你一起走过。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自由风，自由风。这一节的节目还跟大家讨论九龙湾丽晶花园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的情况。最新的情况就是今朝早专家袁国勇就视察过丽晶花园的第六座之后，就要求六座所有 D 室的住客就去晒隔离营那里检疫。而亦都在卫生署亦都在丽晶花园楼下的羽毛球场就设立了一个流动采样站，去到 12月14日嘅，咁就会为咧第六座全栋嘅住客啦，以及系第四座同埋咧第18座嘅一啲住户咧，可以让佢哋咧就系到场检测嘅。咁而咧就系呢啲嘅第六座嘅居民咧，亦都系受到呢个强制检测令咧，都必须要去到做检测噶啦。咁究竟啊，大家点样睇今次政府应对啊呢个嘅丽晶花园嘅爆疫嘅情况咧，同埋其他嘅疫情嘅处理手法，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补充翻一点啦，咁啊设置咗呢个流动嘅采样站之后咧，刚才嘅疫情记者会上面咧，咁就政府都宣布咧喺呢个嘅流动测试里面有一个嘅居民嘅个案咧系初步确诊啊，都系咧呢个嘅第六座嘅 D 室嘅吓，咁系呢个快速测试嘅进行嘅时候咧就揾到噶，咁可能咧就见到今次咧第六座咧全部嘅确诊咧都系嚟自 D 室啦，咁会唔会系真系一啲嘅环境污染咧就备受大家关注啦吓。电话1872311，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观塘区议员，本身咧亦都系住喺丽晶花园嘅李永山啊，李永山你好。 你好，你好。 不如先问一下咧，就系而家嗰个嘅羽毛球场嘅流动检测站最新个情况系点样好嘛？ 而家咧就条队都排得好长下，因为喺嗰个过程里边咧，个检测中心里边有啲电脑坏咗，咁所以中间有一段时间停滞咗，所以就变咗好多人排紧。而且其實好多老人家，咁有啲老人家真係都等咗我諗超過兩個鐘至三個鐘啊，都真係有。咁而家已經截咗龍㗎啦。原本呢個檢測中心咧，今日會去到7:30嘅，咁就7:00會截龍，咁都提早咗截龍啦。因為實在我諗佢嗰個即係容量都唔能夠再檢測更加多嘅人。咁但係聽朝10:00會繼續嘅，去到14日咁咯，係啦。 系嗱，而家第六座咧就系要接受呢个强制检测啦。以你所知，系咪全部嘅住客啊都知道呢个嘅信息，要知道要落嚟做检测噶啦？ 我谂就真系有机会，真系未必所有，因为有啲可能老人家佢哋接收资讯方面都比较困难。譬如头先咧喺个检测中心咧，有啲其实系嚟自 D 室单位嘅，佢哋就以为要落嚟做检测，佢哋唔知原来要送去做即系隔离咁样。咁、所以要逐一揾啊，同埋要同佢哋即係溝通啊咁樣咯。咁而家即係盡量做咧，就周圍都有連一啲告示啊，我哋都即係唔同區嘅區議員啊，我哋有一啲網上嘅譬如群組啊等等，咁都喺嗰度用唔同嘅途徑嚟去發放消息咯，就話俾大家知而家個最新情況係點咯，係啦。 你頭先講到第六座嘅 D 室咧，咁其實而家係需要去隔離營嗰度檢疫啦。咁但係頭先都睇新聞報道咧，就係有一啲嘅係咪都懷疑有啲嘅住户係唔肯走啊？咁係咪有一啲嘅警方談判專家到場咧？你見到情況係點啊？ 係冇錯嘅，頭先有一啲街坊可能佢哋一嚟未必了解個情況啦，可能都有擔心，即係會唔會去到啲其他檢疫中心啊等等啊，或者去到隔離可能個風險更加大，咁又曾經需要有即係談判專家嚟同佢哋去了解個情況同埋解釋翻嘅，咁而家都陸陸續續安排緊就撤離緊㗎啦，咁咯係。 係咁以你所知即係係啲 D 室嘅所有嘅住客係去曬檢疫未㗎？ 而家仲進行緊，所以我哋都密切留意緊個情況嘅，係啦。 係。咁講翻今日啦，咁今朝早咧就係港大專家袁國勇啦，以及衛生防護中心同埋環保署咧，都係嚟咗第六座嗰度視察嘅，視察咗啲喉管嘅咁。咁你以你所知咧，即係其實係佢哋視察過啲咩位置啦？咁同埋即係譬如見到個喉管咧嗰個嘅設計啊，都係講緊咧，即係譬如廁所、廚房同埋浴室嘅去水位都係駁曬同一個污水渠啦。咁其實係咪有一個風險喺度咧？你見到啲咩咧？ 以我哋去了解咧，佢哋今日主要睇翻就系个浴室同埋嗰个厨房位置嘅。咁因为我哋本身即系呢个屋苑上边咧，嗰个浴室同埋厨房咧系会同隔篱个单位会打对嘅。咁所以佢哋好似有模拟翻，譬如当日如果譬如唔系即系平日佢哋个譬如煮食习惯啊，用洗手间嘅习惯会系点啊，会唔会开窗啊，等等呢啲情况啦，亦都同时有睇嗰个喉管嗰个情况。咁當中佢哋有提及到咧，就係而家仲要再去睇有冇嗰個 U 型渠嘅有啲單位，咁所以呢個佢哋都會繼續去會去睇翻啦，即係會再去跟進嘅咁咯，係。 系，咁佢哋，我见佢哋咧就初步就发现到咧，即系渠咧就冇话特别系破裂破旧嘅情况，不过咧就有啲睇到，有啲睇唔到啊。咁睇唔到嗰啲，其实你以你所知，其实系咩位置咧？有冇办法即系再俾一啲专家再去检验咧？ 我估计咧，我哋即系佢哋，因为可能有时有，因为呢度都好扭力好长噶咯，有啲可能佢哋有自己做一啲装修，咁所以有机会可能即系嗰啲喉管有改到，佢哋就要再去仔细睇翻咯，系啊。 嗯，咁教授都讲到话咧，即系大家要留意住咧，嗰啲渠口咧有冇啲异味啊？咁吓，如果异味嘅话咧，就要留意啦。咁其实以你所知啦，即系你区议员有冇丽晶花园嘅住客系发现佢哋嘅渠口有异味情况？ 嗱，暫時咧，我哋都有同啲街坊講緊嘅，咁佢哋都最近都比較注意，都有做翻啲倒水啊等等呢啲情況嘅。咁因為其實喺呢件事事發咧，就唔係其實唔係呢兩日嘅啦。如果對於麗晶嘅街坊嚟講，就係、是、其實已經月頭已經大家好壓力有呢件事發生緊嘅啦。只不過我哋一直都有尋求其他即係政府或者專家協助咧，其實都冇乜話好有。好實質嘅一啲支援啊，或者去即係理會呢件事咁樣啦。咁所以其實過去可能我哋呢半個月咧，其實都好多街坊都有即係都注意緊啊、處理緊啊咁樣，係咯。 係嗱，睇嚟講翻第六座今日嘅情況啦。咁其實都因為咧下咗一個嘅強制檢測令啦嚇，咁講緊就係話11月中以嚟咧，就喺麗晶花園第六座逗留過兩個小時嘅人士咧，都要強制檢測啊。咁但係其實除咗即係住客之外咧，都可能仲有好多訪客喺度嘅喎。你所知係點樣去掌握呢啲要強制檢測人士嘅名單呢？ 我諗就冇得即係話有咩邊個單位有掌握嘅啦，真係完全係靠即係大家市民啊、街坊自己個自律。因為喺呢個屋苑咧都多，譬如因為呢個屋苑都大嘅，可能父母啊或者子女咧喺同一個屋苑，而所以佢哋成日都可能喺唔同嘅座啊或者樓層其實出入嘅，都有呢啲情況出現。咁所以就好靠大家即係有冇去懷疑自己其實都曾經出入過或者經常去出入呢個座所啊等等，而去即係主動去做檢查咯，係啊。 系，我哋电话系1872311，1872311啊！各位听众咧，听到呢度咧，都系我哋知道我哋关注紧咧丽晶花园咧系爆发疫症嘅情况啊！咁所以咧就系大家如果有咩意见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自由风咧一齐倾下噶。嗱，再问一下咧，其实呢个丽晶花园嘅第六座咧，咁已经即系头先卫生防疫中心都讲啦，有四个嘅D 室單位咧係出現咗確診個案，係總共有七個嘅確診個案㗎啦。咁其實嗰、那個病發嘅日子咧已經係11月下旬開始啦。咁呢段期間其實你哋點樣去關注呢件事咧？咁同埋我知道你哋都同衛生署方面有去聯絡過嘅喎，那個情況係點咧？ 係。咁我哋以我哋去了解咧，就係、是、本身咧，我哋喺11月尾已經知啦。咁當時咧，因為第一個爆發係個歌舞群組嚟嘅。 系 啦，咁然后呢就去到之后隔咗几日呢就多咗一个即係楼上嘅单位都有确诊。咁 二楼同三楼啦， 冇错。係啦，咁确诊者呢其实都因为我哋有啲街坊群组，佢都有即係都有分享到，其实自己都甚少出街，所以嗰个源头呢好不明，都唔知点解无啦啦会感染。咁所以当时其实街坊都担心，有见佢同一个面向嘅单位啦。咁12月2日咧，其實當區區員已經去信咗衛生署咧，就去講翻呢個區就呢個屋苑嘅情況嘅。咁12月3日咧，衛生署有回覆我哋，咁裏邊內容就講話佢哋會即係、就是、會去就嗰個流行病學上邊咧會做一啲徹查啦。咁但係其實當然大家都知嗰個情況就並唔係即係我哋唔知佢做過啲咩徹查啦。因為之後咧，其實無論屋苑業委會佢哋都有去了解件事嘅。咁其实当日咧，12月3日原来已经多咗另一单，又系同一个面向嘅单位嘅确诊嘅个案。不过我哋就第二日先知，因为通常确诊咗都我哋第二日先会得到个资讯嘅。咁所以一路其实我哋都要求可唔可以喺呢一度个环境上边咧去着手了解多啲。我哋都担心有嗰个环境上嘅影响。直至到琴日，我哋一知道咧，原来又再多一个单位，因为其实中间隔咗成差唔多一个礼拜咧都冇事嘅，都冇其他确诊个案。突然间琴日又有再发生咧，我哋就再一次去信，亦都再加上有传媒报道啦，咁就突然间夜晚就突然间就话要做一个强制检查啦。咁其实所有嘢都好突然，你就见到即系冇一个计划啊，或者即系完全之前好即系令到街坊同埋市民觉得成件事好后知后觉啦。有关部门点解唔一早即系去压略有呢件事咧？同埋琴日 在夜晚公布有这个强制检测，其实在那个四点半的记者会也都没有讲过有关丽晶花园的情况。那我们就会质疑，其实是不是我们不讲之前或者传媒报道之前，其实他们就不去没有了解过原来有一件咁嘅事发生紧咩咁咯？ 系、okay. 咁有四个单位已经系有确诊个案啦。咁其实大厦有冇加强消毒啊？ 有嘅，其实即系坦白讲咧，街坊都好自律嘅，即系大家戴口罩，我哋楼下亦都有洗手液啊。见到啲街坊其实每次去完啲公众地方揿完 lift 啊，都即刻用消毒洗手液洗手啊。而每一次有确诊个案咧，其实业委会咧都有即系帮我哋做一啲雾化消毒啊等等，即系其实。街坊或者市民能够做到的事情其实都做了、我们争在就希望有一些专业意见或者知识去帮助我们去一起抗疫，所以我们其实都求助了很久、 好啊，多谢你李永山，多 谢你李永山就是观塘区议员来的，本身也是住丽晶花园。我们电话1872311，电话旁边有听众曾小姐在这里。曾小姐你好。 系，主持人你好，系、 啊， 我就想倾倾翻最近目前发生咩丽晶花园呢个六座，其实都唔单止六座嘅，就我讲我个情况咧，就早两星期咧，我间中个爸爸度咧，因为都差唔多90岁啦，就住喺21座嘅，但时不时手间咧都有啲味，好难闻嗰啲渠味嘅，咁当时我发现到都话，咦，出即系离开手间，点解咁大阵味嘅啲渠味？咁但屋企人就话唔系，佢年纪大90岁，嗰啲嘅失禁啦，去上街一直有啲咁嘅味噶啦。但我好干净嘅，冇嗰啲味咁难闻，又见唔到有污糟嘢。咁啊，啲人摆心啦，谂住佢年纪大失禁啦，系咪啊？呢啲冇得救噶啦，啲嘢。但系好干净，或者味道系咁啦，佢冲住都系咁。而家发生咁嘅事，我怀疑都系嗰啲渠味嘅影响啦。今次系啦， 咁有冇 担心？ 会唔会都揾翻专业人士嚟去检查一下啲水渠啊？ 其实冇用，佢都系新装修嘅，都系啱啱装修过嘅，交前交装修过嘅啦。 嗯，好啊， 系啊，系啊， 好啊，咁都建议你系咯。如果出现异味咧，啲专家都建议你咧，揾啲专业人士咧去到检查一下啦吓。咁我哋仲有另一位听众啊，有钟先生喺度。钟生你好， 你好啊，你好啊，主持你好啊，系啊，冇啊，我就系丽晶嘅居民嚟嘅。咁而家丽晶嘛，第六座啊。 咁 计讲 第几座啊？你系？ 我本身我是麗晶居民啦，咁我媽咪住第四座嘅。 OK OK 嚇。 咁佢第六座咪而家爆咗好多件事，又話啲渠管啊，而家啲人落去又嚟話檢疫咧。咁第四座咧，應該喺10月25號咁上下咧，都有個確診嘅。咁上述個確診單位咧，就咁啱又係11月即係喺11月確診嘅。咁佢係喺我媽咪樓上嘅，咁嗰個單位呢之前係因為點解而家講緊啲爆渠問題嘛，其實我係想發表少意見，就話其實佢咁多問題呢，就係其實麗晶花園好多爆渠係冇人處理嘅，咁我樓上嗰個單位爆渠，咁我屋宇署呢嚟證實過，亦出曬信要求嗰户主整，嗰户主都冇整啦，而我最後呢我就知道呢個住户呢就係、是、麗晶花園四座業委嗰屋企人嚟嘅，咁我曾經透過呢個業委呢去希望佢可以同佢屋企人講，第一個啦，就係、是、你會唔會做個消毒啦，自己做翻個消毒，即、就、係、是、安心啲啦。第二個就話做呢、這個即係嗰個渠管嗰個修理啦。咁、其實一路都不得要令，直至今日都係冇佢而家我知道佢今日屋企人就出咗院啦，即係冇事翻咗嚟啦。但係佢都係未有去處理個喉管嘅，而佢就喺度即係有少少拖延，咁我就唔知點樣。所以而家個問題，我係擔心四座又會有呢個爆發，因為而家啲人落曬檢疫。 明白。 咁但係喺嗰度嚟講就係、是，其實個情況就而家嚟四座得一個單位，但係有可能四座會延續六座個問題咯。咁但係就好似即係去業委又好，去管理處好，大家都好似好，大家即係乜嘢都做唔到咯。而家就 好啊，多謝曬鍾先生嚇。咁今次喺麗晶樓下嘅球場嘅檢測站咧，都係俾咧呢個四座嘅居民咧可以去做檢測嘅。咁所以咧，即係鍾生可能咧就係都可以安排嘅家人咧去做檢測啦。好，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再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ow do we say 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in English？ 呢句说话最近喺香港嘅网上嘅讨论区系都几流行嘅一句说话，我哋英文可以点讲咧？最简单就系咧 ，I don't wanna work anymore. I don't want to work anymore. 就係我唔想再做嘢啦咁樣。咁啊，希望咧就能夠表達到咧，我不想再努力嘅意思。Don't want to work anymore. Anymore, A N Y, more, M O R E。咁啊，呢個句式我哋仲可以話嚇 ，I don't want to do it anymore. I don't want to do it any longer。就係我唔想繼續做呢啲嘢啦。咁咧就係 I don't want to do it anymore。好，今日講到呢度，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也可以 DM 小叔叔。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讨论丽晶花园的爆发疫情的情况。因为袁国勇专家也是看过相关的一些喉管，就认为是一些共同的污水渠可能是导致这个疫情爆发的原因。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呢？电话旁边有香港测量师学会建筑政策小组主席何巨业在这里。何巨业你好。 你好，陆主播。 你怎么理解这个的所谓厕所和厨房去水位博埋同一条污水渠可能导致一个同一个坐向单位爆疫的情况，你怎么理解呢？ 咁我都即係我有睇过现场一啲外墙嘅渠管嘅位置同埋个钢桩嘅。咁其实呢佢係用一个呢类楼宇呢都係香港都譬如我叫即係30年前嗰啲嗰类嘅楼宇嘅传统标准嘅做法呢。一条嘅主嘅我哋叫做排污渠或者排粪渠，咁咧一條主由最頂層落到地下，咁跟住咧兩邊咧每一層咧都會接駁咧座廁，亦都係接駁個地頭去水同埋嗰個浴缸，甚至乎係啲面盤、蒸盤，咁就全部係接駁去呢條主嘅排污渠、排粪渠嘅。咁所以呢種設計咧就唔係話即係睇光嗰時喺今日嚟講都係一個都係其中一個設計標準嚟嘅，係可以咁用。重點就在於咧，我哋係點樣避免呢啲嘅喉管播毒或者係呢個臭異味入咗去屋咧，就一定要靠每一個安裝之下嘅一個水封，我哋叫做所謂嘅 U 型聚水器好，或者係樽型聚水器好。咁其實咧，我哋係利用啲聚水器咧，就隔住呢啲嘅或者呢啲嘅污染物咧，就係入咗屋嘅。咁所以咧，我諗阿教授佢講咧，就係係呢種設計係用咗呢種比較傳統嘅設計。咁但係唔代表所有呢種嘅設計咧係會出現呢、這個播毒嘅。當然啦，風險係大在於係咩咧？因為佢所有嘅每一個單位裏面所有呢嘅我哋嘅排污渠，所有嘅接駁咧，全部入曬呢條主渠。如果呢條主渠裏面有污染咗，咁你就自然多咗機會去入咗屋啦。咁但係點解入屋咧？重點係在於冇咗個聚水器嗰個水封嘅作用。如果唔係咧，就唔會話。咁容易入到屋嘅啲污染物。 係嗱，今次咧就頭先衞生防護中心都透露翻咧，今次第六座咧嘅染疫嘅順單位嘅順序啊，就係二樓、三樓、34樓同埋咧六樓咁樣順住去嘅。會唔會從呢個順序都睇到啲咩嘅可能性咧？ 佢即係我呢個咧就真係我諗我暫時都分析唔到，因為咧其實你話佢首先係二樓、三樓啦。咁其實咧，你話如果佢係源頭咧，假如係源頭咧，定係話佢係一個佢被感染咧，咁真係唔知啦。因為咧，你話首先被感染咧，假如個源頭喺高層單位，佢二三樓首先被感染咧，就有機會因為上面嘅有污染咗嘅排污渠或者嘅排泄物咧，一路衝咗落去最低層。最到最低層嗰幾個單位係比較有風險大嘅，因為咧佢始終佢哋直渠咧落到去尾咧都要轉彎轉幾個曲咧，可能喺嗰度會聚積一段時間，或者有啲嘅污染物咧，或者嗰啲氣體咧係會聚積嘅。咁最受影響嘅最底層兩層咧，如果佢啲水封出咗問題，咁有機會佢有機會呢啲嘅喉管咧就污染物咧經過佢自己已經係失效咗水封一啲污嗰啲污水渠咧咁就入咗屋嘅。咁所以咧，你話最低層嗰兩層咧，其實受個風險係高嘅。咁至於你話頂層，順序係頂層咧，咁就亦都會唔會係所以我聽到阿教授佢曾經講話，你會唔會係一個就係我哋個通風管喺最頂嗰度咧嘅排放咧，有機會上面有啲污染物就入翻屋咧？咁呢個咧就推論上有呢個可能，但係我哋揾唔到一個源頭。如果咧你個源頭係如果係二三樓係首先發病，咁係源頭係佢哋咧？如果源頭係佢哋嘅話，咁其實就似乎大部分應該佢比較容易係衝咗落去地區嗰度。咁呢個真係 難去而家做一個咁嘅結論喺度。 仲有分零鐘時間咧，不如都俾啲建議咧，俾一啲有咁樣嘅喉管設計嘅居民啦，好嘛？ 我諗大家都呢個時候未必揾到係個源頭係咩咧，咁我諗大家都會小心。首先我哋成日講，你要保持住自己個排水渠或者自己個地台海水啊，甚至乎幾缸浴缸嘅去水位咧，個水封要有水去做一個保障，保護唔會有污染物或者係病菌入到屋。咁其實你就每日都要斟水啦。之前我哋話一個禮拜斟一次啦。如果你擔心啊，每日都斟一次水啦，斟密啲，同埋最重要就斟完之後仲聞到臭味。如果你斟完水，仲聞到臭味，即係話其實可能冇水封嘅，根本你針劑都走咗去嘅，咁你就要即刻要揾人去做維修啦。咁第一，咁第二咧就係話，大家可能係用廁所嗰陣咧，我就轉頭講你開抽氣扇，但係咧可能關好你嘅浴室嘅窗户，咁你用喺客廳或者飯廳嘅啲新鮮空氣喺嗰邊流入嚟，補充翻浴室嘅空氣，咁就唔好喺開住個浴室嘅窗。就開抽氣扇，因為好容易咧，就係將一啲嘅空氣對流咧喺個浴室嗰個窗咧，就帶翻去和啲空氣入嚟。咁因為大家擔心浴室外邊嘅空氣，唔該謝。 時間關係啦，同何巨業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嚇。何巨業咧就係測量師學會嘅建築政策小組主席嚟嘅，聽聽咧六點前嘅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ki 首先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黄金海岸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小榄。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交汇处嘅慢线啦，都系有意外嘅，一大挤塞。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近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龙翔道桥面。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透互娱。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373点，升咗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1点，系升咗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48，瑞士法郎0.889，加元1.279，人民币6.544，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211。澳元兑美元0.749，新西兰元兑美元0.705。港金收市报16,97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3.2美元，卖出1,835.5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较上日上升0.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中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大交通咧开始挤塞嘅，车龙排到近盈辉台。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中线有坏车，龙尾盈辉台。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黄金海岸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大车多，龙尾近小榄。后少少咧，屯门公路去元朗介乎加龙村至到浪翠园一段交通就比较挤塞，而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方向，近住黄金海岸的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就在小寿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骏发花园，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到来回方向去狮隧的龙尾分别去到笔架山花园和星河名居。

繼續講講咧，關於係疫情嘅發展啦。咁我哋剛才嘅節目內容咧，都提到話，關於九龍灣麗晶花園咧，就爆發疫情嘅情況。咁而家嘅做法就係咧，第六座咧就係所有 D 室嘅居民咧，都要送去咧隔離營係檢疫嘅。咁而另外咧，就第六座其他嘅住客咧，都要咧接受一個強制檢測啊。咁衛生署咧已經喺麗晶花園樓下嘅球場咧，就設立咗一個流動嘅檢測站咧，咁就俾第六座啦，以及係另外兩座都有確診個案嘅居民咧，就係落去咧就做檢測嘅。咁但係大家都喺度問啦，啊其實咧呢個嘅麗晶花園第一個個案喺11月嘅時候咧已經係發咗病確咗診噶啦，咁到而家咧即係有六座有四個單位。都已經係有確診個案啦，先至嚟話要去到做送啲居民去到檢疫或者係強制佢哋檢測，係咪太慢咧？周崇明，你點睇咧？ 一路以嚟我哋都好相信即係醫護專業嗰、那個即係判斷啦，係咪？即係確實你叫我去評論，咁我都唔知道基於一啲咩嘅理據去評論噶嘛嚇。咁但係而家就好不幸就捉到佢，即係喺處理唔同嘅呢啲社區嘅爆發裏邊咧。就有好唔同嘅處理手法，即係特別係呢個強制檢測咧，就有啲就比較即係做得及時啦，但係有啲亦都拖咗好長嘅時間。譬如葵盛村嘅例子咁，其實好多嘅居民佢自己已經做咗檢測啦，咁你先至嚟話做強制檢測，咁就好似即係大家唔好知即係究竟嗰條線係點畫，或者個標準係咩咯？ 系或者都逐一同大家所述咧，咁且寻日咧政府就刊宪啦，咁就要求咧几类嘅人士咧就接受强制检测嘅，咁包括头先我哋都提过嘅丽晶花园第六座嘅居民啦，咁仲有嘅咧就系葵盛西村第八座嘅人士啦，仲有就系咧系马鞍山锦丰苑锦惠阁嘅人士，同埋咧就系沙田一田百货嘅员工啦，同埋咧就系将军澳蓝田隧道嘅地盘工程咧就系逗留过嘅人士。咁有呢五類人咧，就係尋日政府刊憲咧，就要求佢哋強制檢測嘅。咁因為今次嘅強制檢測令咧，同以前就有啲唔同啦。因為咧，以前咧。即係強制檢測令生效以嚟咧，咁發出過嘅群組咧，就譬如去過一啲嘅跳舞群組場所嘅一啲人士啦，又或者係去過一啲爆發疫症嘅餐廳嘅人士啦， 係冇錯。 今次咧就係可以唔同嘅地方，就係話咧出現咗一啲住宅大廈唔同層數、唔同單位嘅確診個案之後啦，就要求呢個嘅大廈裡面嘅住客或者逗留過嘅人士咧。去到做強制檢測，咁但係個時機咧就被人質疑啦，因為頭先啊周崇明你都有提及啦，葵盛西村嚇，葵盛西村嘅疫情咧，我哋咧都討論咗都有一段時間啦嚇，咁已經係上個月底咧出現第一宗嘅確診個案嘅，咁已經咧係一年咧最少六日咧都有確診個案啦，累計最少第22宗啦，累計最少20幾宗啦嚇，咁已經有3000多個居民咧自己自愿做咗檢測啦。但系尋日咧，政府先至刊憲咧，話要佢哋強制檢測。麗晶花園頭先我哋都討論過啦，一樣啦。咁其實11月咧都已經開始有確診噶啦。咁但系到尋日啊，先至要求佢哋強制檢測。錦豐苑、錦惠閣咧都有咧五個人嘅確診嚇。咁啊，最後一宗咧都係上個禮拜六噶啦，亦都係咧。是隔了4日咧，先至要求啲居民咧強制去到檢測。咁所以其實個檢測嘅準則同埋時機係點樣嘅咧？咁今日咧都多個嘅傳媒機構咧都去追問住咧，專家袁國勇啦，以及係咧衞生防護中心啦等等嚇。咁譬如咧衞生防護中心嗰個嘅意見咧，就係點講咧？譬如今日張竹君醫生咧記者會就講，咁就咧佢舉出咗咧一啲嘅數字嘅，譬如話。3-4個嘅確診單位嚇，譬如啦嚇，佢話唔係一個硬性指標嚟嘅，3-4個確診單位，如果佢哋唔相識嘅話咧，彼此唔相識咧，就要做一個強制檢測令啦。但係咧，如果佢係彼此相識嘅，可能打個招呼嘅、接觸過嘅，咁又唔同講法，所以咧佢就唔能夠俾到一個咧就係硬性嘅指標咧。俾大家嚇，咁亦都話咧，其實而家手上面都有好多，譬如兩三個咁樣啲大廈嘅個案嘅，咁係咪就要全部都要強制檢測咧？呢、這個就係大家社會要討論嘅問題啦，周崇明。 我諗即係正如你頭先講，就之前好多係一啲公共場所，譬如跳舞群組啊等等嘅一啲嘅即係感染或者爆發啦。咁但係即係喺 成等待下呢啲即係居住嘅社區裏邊個爆發，始終都係近呢一兩個禮拜先出現。咁似乎即係有關部門就暫時未係好即係跟得上嗰、那個即係疫情嘅進展。咁於是就即係大家會有個擔心啦，即係你係咪其實有啲嘢係即係做漏咗咧，或者係睇漏咗咧？咁呢個疑問，我覺得係合理嘅。 咁啊，见到咧，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啊，黄家庆咧，今日都俾传媒追问啦，咁都讲到话，其实系最初嘅个案啊，即系讲譬如丽晶花园咁啦，最初个案发病时间比较早，后来咧多咗两个单位咧先知道啊，咁所以咧就系、是、有一两个个案咧唔出奇噶，咁所以咧就系、是、现实时间咧系可能真系要迟少少咧先至发现到咧呢个相关嘅群组，咁所以咧都啊袁国勇都大家叫大家即系体谅下咁解吓，咁、好啦。到到而家咧，就係強制檢測令咧，就發出咗幾個啦。咁但係呢個嘅禁足令又如何咧？因為咧政府已經修訂咗呢個強制檢測嘅規例啦，已經可以咧就住某一啲嘅場所，去到咧係施加呢個限制同埋咧檢測嘅要求，即係咧喺未有檢測結果之前咧就要禁足嚇，唔准佢出入咁。咁但系咧，到而家咧都未用过，咁有咩情况之下先至应该用咧？我哋稍后再 好 仔细啲同大家讨论。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 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咧倾下检测令嗰个嘅标准喺边度，禁足令大家应唔应该觉得应唔应该用咧吓？咁、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一位议员啦，就系、是、嚟自工联会嘅立法会议员麦美娟啊。麦美娟你好， 你好， 你好。 我哋头先就讨论咗几个强制检测令嘅个案啦，吓、即系包括系葵盛西村啦、丽晶花园啦，吓咁。咁你觉得寻日先至发出强制检测令，系个时机上嚟讲，你觉得点？ 我真係覺得係慢啦。其實咧，第一咧，我就覺得我哋成個抗疫咧都係見步行步嘅。其實咧，如果話之前一路都講話我哋嘅法例法規冇賦予我哋嘅官員有權力去強制人做檢測或者要人哋留喺屋企嘅，咁如果係咁，咁佢揼呢個框架做呢個法例嘅時候，點解唔係一次過去諗埋嘅咧？因為大家應該會記得，就係做嗰個強制檢測嗰個法例咧，其實幾個星期之前做噶嘛，嗰個法律框架。咁然後就今個星期就臨審急就去再通過埋另外一個，即係唔俾人哋要禁足留喺屋企，直至到個檢測結果出現為止咁樣。咁點解唔係當時一次過去做埋咧？就係出現一個情況咧，就譬如喺星期日啦，葵盛西村我以葵盛西村發咗個個案啦。當日下晝記者會宣布有12宗個案都喺葵盛西村8座5樓。當時夜晚黑咧就已經即刻去到葵盛西村8座嗰度派樽叫啲居民做檢測，但當時都未係強制嘅。當時其實我哋都已經問點解，其實嗰時已經有個強制嘅框架演出嚟，個法律框架已經有。點解嗰時唔係要絕全棟8座做強制檢測咧？仲係呼籲市民自己去做咧？最終是市民都好多做的，比例多的，因為大家都怕當時。但其實那個其實最好的場合就是要即是強制一棟大廈這樣的辦法啦，要去做個檢測啦，是不是？同一時間呢，其實在星期日那晚呢，我在現場呢8座地下啦，就有一個居民呢，他就住在8座，不過不是5樓，就住在10幾樓。他就拿個樽，然後他就說呢，他聽日要上班。咁我話你嚇、你都未有結果，你點解要翻工啊？咁佢仲要喺邊度翻咧？就喺、是、醫管局嗰度翻工嘅。咁佢話佢個經理叫佢繼續翻工。咁其實即係你睇到咧，我哋係需要，如果係呢啲咁嘅情況，市民做咗檢測未有結果，佢又繼續去翻工。如果係中間真係唔好彩係確診嘅，咁咪又惹到周圍係咯，係咪？咁點解唔可以一次過做埋曬呢啲咁嘅法律嘅框架？喺譬如一啲咁譬如好似葵盛西村嘅8座。當時出現了一個這樣的很明顯的一個群組的爆發，那為什麼不是可以做了一個強制檢測，同時呢、就是、做一個要禁足，即是留在家直至到有檢測結果出現為止呢？我覺得即政府真的好像整個過程呢，我們覺得它好像見步行步倒寫落蟹一樣。 因為呢今次禁足檢測令咧，呢、這個嘅修訂嘅規例咧，其實今個禮拜二咧，政府先至係作出修訂啦。咁所以其實、你見到葵盛西村嗰個疫情咧，其實上個禮拜已經開始出現噶啦。咁會唔會就係因為 即係我幫政府諗啦，會唔會就係因為即係政府諗到，如果你就算話要一座即係住宅大廈去到做一個強制檢測都好，但啲市民啲居民係可以走噶嘛，即係當時就未有呢個禁足令啦嚇，可以走噶嘛，咁會唔會係因為咁嘅原因，所以即係覺得啊，即係強制檢測都冇辦法咧咁樣？ 其實咧，提前篩檢出現咧就唔係即係呢個星期嘅。如果我哋追溯翻咧，就係九月廿三、廿五號開始出現嘅。其實衛生防護中心咧係好掌握到每一個確診個案嘅地址嘅。嗱，佢就唔公布俾我哋聽啦，要保障人嘅私隱。但係佢係掌握噶嘛。咁即係25、26、27嗰幾日，其實佢應該要掌握咗呢啲數字。直至到，但係就冇同我哋市民講，亦都冇公布，亦都我唔知道佢係咪嗰陣時有冇做到有關嘅規例嘅修改啊，或者要做點啲咩準備功夫。直至到係6號下晝嘅記者會就一講就講出嚟，就話有12宗嘅個案，跟住成村就好似打到嚟啦咁啊，即係又派樽啦，又開咗檢測中心啦。咁然之後7號就話哦唔得啦，5樓全部要搬啦。其實當時6樓咧派樽爆發嘅時候咧。我哋已經有人問啦，其實5樓使唔使搬嘅啦，好似即係當年嘅屯馬花園咁，但係嗰時候話冇嘅喎。所以到第二日咧7號咧就話哦，因為多咗3宗，所以咧5樓就全部都要去隔離啦咁。咁市民就會問啦，點解12宗又唔使，15宗又要咧？嗰條線係咪咁樣畫咧？如果淨係14宗咁點啊？3宗咁點？ 啊，周崇明同你傾下。 麥美娟啊，咁我哋頭先主要講緊強制檢測啦，咁但係禁足令又係另外一回事，即係會唔會如果真係要執行咧，就可能面對嗰啲困難會更加大咧？ 當然嘅，一定係會唔容易嘅，因為你要第一，如果真係禁足嘅話咧，需要有執法嘅部門咧，係確保嗰啲人咧真係留喺屋企， 唔會走咗去啦， 係咪？咁你需要有執法嘅部門啦。咁亦都要，如果人哋留喺屋企，咁你就要幫佢去有一啲物資上面嘅支援啦。起碼，嗱，譬如好似一個家庭咁，佢如果有小朋友嘅，佢嘅奶粉、佢尿片啊，你都要同佢安排啦。 冇錯。 送飯啦，嗱，上一次咧，其實喺6號嗰晚咧，葵泉西村85樓咧，有住户咧，有啲老人家咧，就真係做咗檢測之後就唔出街。咁當日咧，其實民政事務處咧係有安排到啲慈善機構去幫嗰啲長者送飯嘅。咁所以如果真係做一個禁足令嘅話咧，你唔係就係一個法例嘅框架話我唔俾你行出門口，但係唔出行行出門口，你都要去即係支援啲市民嘅生活需要啦。所以咧係的確係複雜嘅，所以咧唔可以而家唔諗咯。 即係 佢做呢個法例規定嘅時候，就要諗埋下一步係點做啊！即係我有呢個法例，我點樣去實施？點樣去做？有咩人去做執法？然後有咩人去照顧翻、照顧翻被即係要求禁足嘅市民？咁然後就係、是，亦都其實下一步就係有好多市民可能生活有需要受影響嘅，我哋點樣再有啲嘢支援佢？所以佢要諗嘅嘢唔係轉步行步，做到嗰度先諗啊，而係一早要諗定咯。我就唔知佢而家其實有冇呢啲計劃去諗咯。 係，咁而家禁足檢測嘅規例已經有喺度啦。咁但係咧，見到政府仲未用嘅嚇，無論喺講緊應對葵盛西村啊，或者係麗晶花園啊，都未用嘅。你認為咩情況下先至需要用咧？呢啲個案係咪 需要？其實而家已經需要。即係好似頭先我所講個例子啦，嗰、那個市民佢做咗個檢測，個樽都未交，因為佢要翻5點，朝頭早5點幾，嗰、那個村就朝頭早6點鐘先開始收樽，個樽都未交，佢就已經要去翻工。其實呢個情況就應該要有個禁足令嘅，亦都因為有個禁足令，佢嘅老闆咧，佢嘅僱主先至可以放佢假啊嘛。如果唔係，個僱主繼續會要求佢翻工，如果唔係就扣人工噶咯喎。咁所以呢啲嘢其實一我唔明點解而家唔用啊？倒翻轉係而家其實係一個好好不合適嘅例子或者一個個案，佢就應該要用呢個強制檢測同埋禁足令咯。我唔知係咪因為佢之後嗰啲配套，先我所講嗰啲配套，佢哋自己未度掂，所以就唔用咯。但係如果喺抗疫或者防疫嘅角度，係諗唔到點解而家唔用。 麥美娟，我見你哋工聯會咧都就住而家嘅政府嘅抗疫工作咧有一啲嘅建議嘅。你哋建議設立一個防疫嘅3級制，可唔可以講下你哋嘅理念係點咧？ 嗱，首先咧，即我相信好多市民同我哋一樣咧，而家已經唔係政府口中嘅抗疫疲勞，我哋已經抗疫沮喪啦。因為無限輪迴，我哋都唔知係幾時兩個，幾時4個嗰啲限聚令啊咁樣。咁咧，同埋大家都唔知道究竟咧忍到幾時。又譬如好頭先講嘅，譬如要撤離一啲民居嘅時候，究竟係用12宗就話唔使撤，15宗就話要走，咁其實嗰條線喺邊度咧？所以我哋覺得喺呢啲防疫措施上面，每一項幾時用咧？可能都需要有一個指標嘅， 當然呢個指標唔係好硬情，但係咧你要有一種嘅指標咧，每一個指標你有一啲考慮嘅因素。譬如我哋定一個三級制，我哋工聯會有一個建議嘅一個黃橙紅嘅三級制。我哋例如我哋參考咗其他一啲其他國家啦，譬如英國、韓國同埋新加坡，其實佢哋都會有啊。如果佢哋考慮嘅因素就包括確診個案嘅數字嘅上升啦，同埋60歲以上嘅確診者嘅數目啦。同埋佢哋嗰個檢測同埋確診嘅比例啦，仲有就係對佢公營醫療機構嗰個壓力啦，等等呢啲因素咧嚟到決定一個指標，究竟幾時我哋應該要係黃色嘅，就係黃色。譬如黃色嘅指示就係、是可以做一啲戴口罩之下做一啲行活動，50人以下嘅咁，然後去到橙色啦，就係、是、當疫情進一步惡化啦，咁就個限聚令要收緊到8人啦，咁然後一啲娛樂場所要關閉啊咁，然後去到嚴峻嘅時候就紅色啦，咁我哋就要只係限聚令得2人或者一啲唔需要嘅活動咧要停啦，大家在家工作啦，食肆就只係提供外賣等等，我哋有呢啲指標，有一個因素俾人行，即係講俾市民聽，政府會考慮啲因素。另外一個咧，其實我哋都希望政府係會考慮，好似其他國家，其實譬如鄰近嘅，我哋成日攞新加坡嚟比啦。新加坡其實人哋都有個抗疫路線圖嘅。我哋第一階段就最嚴格、最嚴峻嘅時候，然後到第二階段，我哋可能會放鬆少少；第三階段，我哋嘅放鬆放鬆少少。咁當時可能就會配合埋咧，就係有一個追蹤嘅程式。我哋香港就安心出行啦，不過安心出行就絕對需要優化啦，因為佢冇一個追蹤嘅功能噶嘛。咁其實都係考慮，如果佢哋嘅手機應用程式嗰、那個追蹤嘅功能嗰、那個程式咧，係能夠用到個使用率覆蓋率去到70%以上嘅，咁佢哋就可以逐步放寬到一啲嘅限聚令啊咁。即係有一啲嘅指標等市民知道，而唔係突然間走出嚟就話唔得啦。而家我咧嗰、那個就算宴會場所咧都係20人留下，咁人哋訂曬酒席嗰啲結婚嗰啲咧真係好慘啊！而家我哋都唔知聽幾多呢啲例子，係嘛？咁所以我哋想政府可以清清楚楚，佢應該即係我覺得啲高層應該要坐低，佢哋自己整理下佢嘅思緒，諗下而家個抗疫路線係點，各個抗疫措施要定一啲指標，而呢啲指標要清楚話俾市民聽，等市民有個心理準備，知道下一步政府可能會係咁樣做，咁就唔使而家咧大家喺度無了期咁樣，唔知道幾時完。亦、 okay. 都當然啦，其實最終我哋覺得一個全民嘅強制檢測，甚至而家咁樣拖落去，好多市民都話我哋寧願香港落翻14日啦，大家一齊陪你知道，起碼我哋知道14日之後可以見到曙光啊！而家唔係就係無限輪迴，都唔知幾時先見到曙光。 係你點樣評？即係你呢個階段點樣評價特區政府嘅抗疫工作咧？見到特首林鄭月娥話，即係講緊香港嘅防疫已經比歐洲部分嘅國家出色噶啦，要讚揚下香港做得唔錯，你又覺得點咧？ 但是我哋唔可以淨係睇一啲比我哋差嘅國家或者城市啦。如果我哋睇，譬如攞我哋內地嘅城市，譬如武漢啦，譬如我哋青島呢啲城市曾經出現過爆發啦。大家諗下，當日武漢封城嘅時候，係需要一個幾有政治魄力嘅政府咧，可以咁樣下決心，真係做武漢封城。當時嘅影響啊，經濟上面一定會大好多。但是他如果不是这样做的话，国家的疫情到现在都控制不到。 你觉得香港现在有没有需要考虑封城？ 如果政府再提出一些有效的措施告诉我们怎样可以做到在施政报告里面那4个字力争清明的话呢，強制的檢測，全民的檢測其實是無可避免，而做到這個強制全民檢測的同時，其他的抗疫措施包括封城，可能都是一個需要配合的。 好，時間關係，多謝麥美娟，謝 謝你。 OK， 好。 挑釁行為，對方對中英聯合聲明和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港人的言論更加是有違國際義務。發言人又說，中英兩國政府簽署聯合聲明的時候互換備忘錄，英方明確承諾不給予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的香港中國公民在英國的居留權。英國政府若果刻意違背備忘錄之中的承諾，不顧中央人民政府反對，執意利用部分港人仍然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或者有關身份進行政治炒作，向有關人士提供在英居留和入籍的路徑，是罔顧歷史事實，有違國際義務。在天氣方面，影響廣東的東北季候風稍為緩和，同時一道廣闊的雲帶正覆蓋南海北部， 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较为和暖，早晚有一两阵雨。下周一日间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同埋星期三早上相当清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中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卫理道，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就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应该是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回去将军澳的龙尾啦，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是慢车，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交通都是繁忙的，去观塘方向的车龙比较长些少，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告士打道去红隧方向跟住隧道入口的快线有坏车阻路，一带挤塞。重复一次，就是在港岛的告士打道去红隧跟住隧道入口快线有坏车，一带挤塞的。继续睇翻新界方面嘅路面情况，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喺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另外喺荃湾海兴路近住海角街咧系挤塞咁啊，龙尾一路排到上去荃湾路，龙尾就去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黄金海岸至到青龙头呢一段系车多噶。仲有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嗰段挤塞，龙尾逢吉乡。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同埋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讲下疫情的情况。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志超， 最大的问题咧就是市面的人流啊冇减少啊，好多人说服自己会一定要开啊，市一定要跑啊，有啲嘢系咪可以停两个礼拜呢？如果大家留唔到喺屋企嘅，即系你马照跑，舞照跳，咁你冇可能控制嗰个情况。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评论员：周崇明。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有陸宇光同埋評論員周崇明喺度傾緊嘅咧，就係應對疫情嘅手法啦。大家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咧一齊傾下咧，你對於政府嘅處理疫情嘅手法嘅。嗱，周崇明啊，頭先咧我哋就同阿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咧就傾過啦。咁佢都對於咧而家政府發出嗰幾個嘅強制檢測令咧，就認為係太慢啦。同埋咧，佢都有個建議啊，咁就係話咧，就係希望將疫情咧就系分级啦吓，咁同埋咧都建议政府咧就系而家就去考虑 真係去考慮做一個嘅全民檢測同埋封城嚇。咁呢個封城令咧，其實今朝早咧就另一位人士就係前議員啦，陳海欣咧都喺我哋嘅節目《千禧年代》咧就建議過，不如嚟緊十二月尾嚟一次封城啦嚇，去到處理疫情啦。周崇明你點睇？ 我諗即係疫情都去咗成十個月、十一個月啦，咁。即係呢類比較最即係極端嘅一啲，譬如封城或者係全民檢測咧，我相信即係政府當然係需要去考慮，或者起碼要有一定嘅準備功夫啦。咁但係咪呢一刻要推行咧？咁我覺得就似乎係亦都要先睇翻一啲特定嘅群組，譬如嗰啲公共場所啦，或者係而家嗰啲嘅住宅嘅一啲大廈啦，我哋係咪已經做捉晒所有即系可以做到嘅嘢啦，咁譬如头先讲嘅一啲，即系包括强制检测系咪其实滞后咗啦，或者系即系冇即时去到阻截嗰个嘅扩散啦，以至到即系譬如禁足令啊，或者系有冇一啲方法系令到一啲即系喺呢个疫区里边嘅一啲居民或者群组咧，佢系即可以成功咁样，即系将佢同一个即系外边嘅系去切断佢啦。咁我谂呢啲嘢其实好多，似乎政府都未做得好足嘅时候咧，就应该系咪先做好翻即系未做嘅嘢先咁样。 头先周崇明提到话咧呢个嘅禁足令咧，咁其实即系头先都有提到啦。政府咧已经系星期二咧就系修改咗规例咧，咁喺强制检测嘅规例里面咧，加上咧禁足呢个嘅可能性啦。即系如果即系食卫及卫生局局长见到某一个处所系出现咗爆发啦，好可能会传染开去嘅时候咧，咁可以咧就对呢啲嘅人士咧就系作出一个检测，同时咧要禁足嘅一个命令啦，吓。咁但系咧，而家都仲未用到吓。咁大家都譬如话好多专家啦，都去到提出就系话，其实检测咧都真系最好咧，甚至系必须咧系配合禁足嘅，因为咧就譬如嗰个环境可能已经出现咗一个大规模嘅爆发啦。咁啲市民嗰度啲人士咧，可能要去做檢測啦。咁但係佢未完成、未得到個檢測結果之前咧，佢仍然可以喺社區度生活，可能要翻工，可能甚至有啲人搬咗出去另外一度，咁啊再將個病毒咧就係散播去社區嗰度嘅喎。咁所以咧就其實好多專家已經提出話，即係檢測咧一個群組嘅檢測咧係需要配合禁足嘅。咁但系而家咧就未有去到使用呢个嘅禁足令啦。咁同埋咧，头先阿麦美娟咧都提出一个嘅个案，就系话咧，啲市民咧，譬如话系要做紧检测嘅时候，咁佢冇呢个禁足令咧，咁又即系好难。 佢老细仲会叫佢继续翻工啦，或者佢冇理由去请假啦，咁样。 咁点解决咧呢啲问题啊？周崇明， 我谂确实即系政府虽然有呢、這个即系。好似尚方宝剑咁，即系可以去即系颁布禁足令。咁但系似乎亦都好似麦美娟讲咧，系咪好多配套嘅一啲措施或者一啲嘅资源，即系政府系咪即系未准备好咧？譬如包括头先讲过嘅一啲，你困咗屋企，咁你有好多嘅支援啦、物资啦、食饭嘅问题啦。咁跟住就系翻工，即系即系当然有禁足令，咁似乎一啲雇员就比较容易去请假或者系即系同雇主去解释啦。咁但系亦都涉及好多而家嘅一啲工种，咁佢未必系即系月薪制噶嘛，佢可能系日薪或者系一啲兼职，咁其实都会手停口停噶嘛。咁但系而家就即系如果真系有呢类咁样嘅群体咧，咁佢确实系即系喺经济上面可能有佢嗰个负担系比较困难嘅。咁亦都係可能要考慮啦，咁另外就今日亦都聽到一啲即係醫生講就係、是，喂，咁喺屋企禁足其實係咪亦都可能涉及一啲環境污染嘅問題咧？即係既然嗰棟大廈可能已經有一啲病毒喺度傳播緊，咁你混埋一齊，其實係咪又係一個好嘅方法咧？即係其實有好多技術上嘅問題咧，似乎喺即係真係施行禁足令嘅時候，都仲係需要去處理咯。 系咁，关于呢个禁足令嘅问题咧，咁其实寻日开始啦，已经有好多人咧，就系好多记者去追问咧，就系卫生防护中心啦，去到今日都继续有人追问啦。咁寻日咧就系阿张竹君嘅讲法就系话咧，咁有法例都唔一定需要用嘅，咁同埋咧就系、是、禁唔得佢七日。 咁其實咧佢可能要做第二次嘅檢測過，咁禁得幾多日啦咁樣。 嗯。 啊，咁呢個咧都係一個都緊要嘅一個考慮咧，就俾政府去到回答啊。即係其實張竹君嘅問題咧，應該即係政府去到回答翻啊。就係咧，而家嗰個嘅禁足令咧係講緊七日嘅。咁、 嗯、 之後點咧？咁係咪話佢哋要再檢測嘅時候，又再禁多七日咧？譬如話，而家一般都相信個潛伏期係十四日嘅時候，係咪應該即係連用兩次呢個禁足令先得咧？咁咁、 嗯、 好啦，如果佢係第一次係即係可能係假陰性嘅，大家都擔心嘅。咁、有需要再檢測嘅時候，係咪又再禁咧？禁到幾時咧？咁頭先阿周崇明都提到話，即係一啲被禁足嘅人士嘅一啲生計啊、日常需要嘅問題。咁而家咧就係社會福利處咧就會喺呢個禁足令生效嘅時候咧，就為呢啲嘅禁足人士咧就提供一啲譬如係食物啦、熱飯啦，咁以及係一啲嘅日常用品啦咁。咁但係咧生計方面咧就真係冇啦嚇。咁而家咧就只有譬如勞工及福利局提供一個即係確診樓院嘅嚇，確診樓院又係一啲即係有需要嘅人士。先至有啲嘅現金津貼，咁但係咧就禁足就冇喎嚇，咁但係又要考慮翻咧，如果禁足有津貼嘅話咧，咁就可能好多人都有津貼噶咯，因為咧而家有一啲嘅密切接觸者啊，都係檢疫人士啦，咁就都係被去送去一啲嘅檢疫中心咧，就係成十四日咁耐嘅。咁所以如果你一派呢啲嘅津貼俾禁足人士嘅時候，係咪代表住啊所有檢疫人士都可能即係按同一個道理又有得津貼咧？咁咁呢個咧就係都大家要討論嘅問題啦嚇。我哋電話18723111嚇，咁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一齊傾下啦。先有聽眾陳先生喺電話旁邊，陳先生你好， 你好， 喂， 你好， 係你好，請講。 我想反映俾你聽咧，就係、是、你個疫情嗰度咧，葵青西嗰度咧。你嗰個大廈嗰度呢，因為我以前做過保安嘅，嗰度做過葵靖西嗰度，但我知道呢，佢嗰度嘅地方係可以通到去第二層樓嘅。咁政府嚟講呢，點解唔即刻封呢？咩原因呢？佢冇理由唔知道有啲咁嘅情形出現。而家根本你葵靖西呢，佢第八座可以通去第二座樓嘅，到咗某一層樓呢，可以通過去嗰邊嘅。再高一層咧，就可以通去第二座樓嘅。呢樣嘢係最危險嘅，仲犀利過同大嘅危險性嘅。 嗯， 係咪啊？因為呢啲嚟講，佢應該會知道嘅。點解嗰個衛生署係冇同房署大家研究過，即刻要封咗佢先咧？係咪啊？即係要即刻做個檢疫咧，照成層嘅樓嗰度要過個成個葵盛西咧。就唔係話叫封人或者咩整，第二樣嘢就係你叫人哋唔翻工冇可能嘅，除非你立咗法例就叫咗啲僱主唔好扣人工唔好剩，咁咧咁啊嗰啲人咧先至可以話我喺屋企啦，咁啊你唔出街啦，叫我哋應該你葵盛西成個葵盛西唔應該俾佢成個人出街同埋翻工。呢样嘢点解会做唔到咧？我觉得好奇怪。 明白，好啊， 你可以反映俾政府听咯。 好啊，多谢晒陈先生嘅电话啦。我哋听到嘅听众啊，有林女士喺度。林女士，系林女士，系好。可能就斷咗線啦，林女士。不過周崇明頭先阿陳生都係質疑到點解某一啲嘅處所未有呢個即係封鎖令，即係禁足令嘅咧？即係譬如頭先佢講葵盛西村咁樣，咁睇嚟咧，即係本身咧，即係一個限制自由嘅一個措施咧，咁可能即係引起大家一啲嘅爭議。咁但係即係隨住個疫情發展咧，其實好多人咧都係一個共識啦。即係譬如專家又覺得即係一啲嘅群組要禁足，咁甚至而家啲聽眾咧都覺得支持係禁足噶咯嚇。周崇明， 當然另外一個選擇就係隔離營啦，好似頭先講麗晶六座 D 室咁但係即係。亦都視乎隔離營嗰個容納量係咪可以，即係因為而家都真係好多唔同嘅社區爆發嘅時候咧，可以容納到即係隔離營可以容納到幾多呢啲居民咧？ 嚇， 如果容納唔到，咁似乎禁足令就係唯一嘅選擇。 好，嗱，我哋電話旁邊咧有另一位嘉賓啦，就係呼吸系統科嘅專科醫生啊，梁子超啊，梁子超醫生你好。 系你好， 你好， 系点样理解今次即系政府咧就发出咗几个嘅强制检测令，咁但系咧都俾人认为咧就系爆咗疫情咧系几日之后先至咧系出现呢个强制检测令，系咪太慢咧？你觉得？ 我想咁啦，最主要我想就係话係其实我哋对嗰个喂禁足令呢，可能个社会都有啲混淆。因为禁足令呢，点解我哋譬如话政府係真係推出呢样嘢，我想其实最主要个原因呢，就係我哋嗰个检测呢，好多时个报告返嚟呢係有啲滞后。而令到我哋係有啲担心呢，佢哋喺检测完之后呢，入面呢佢係有啲即係话係个结果未有啦，佢就周围去然跟住就有一个阳性结果返嚟啦。咁但係其实呢样嘢呢，个禁足令本身呢都係有啲係少少可以话有啲不伦不类嘅问题。点解呢？佢唔能够代替呢个所谓封锁。如果你真係有一个超级传播事件，你驚係发生嗰时候呢，其实你係需要第一时间封锁现场，防止去社区扩散。而你嗰个禁足令本身呢，因为你根本上佢又要去检测，佢又要有其他日常生活需要，你根本上亦都冇办法监察執行，佢代替唔到一个封锁嘅。而佢亦都代替唔到个检疫，点解呢？留喺屋企入面嘅可以感染家人。如果好似今次麗晶咁啲渠有事嘅啲渠有風險，你叫佢留屋企亦都唔係太道德嘅。咁喺咁嘅情形呢，其實嗰佢就唔能夠代替檢疫。所以其實呢，我哋係真係要用禁足嗰時候呢，真係話係除非我哋真係個檢測有一個好大滯後，如果我哋能夠改善個檢測呢，其實未必真係需要用一個禁足。如果我哋呢個社區呢，如果係好多地方有好多隱性嘅傳播，而我哋睇到嘅已經咁多，睇唔到嘅仲多，咁變咗我哋真係話係要用嗰個一個封鎖呢，係差唔多係因為我哋驚嗰度地方有一個超級傳播事件，佢驚佢喺一個社區度急速擴散呢，咁我哋可以考慮。但係如果一般嘅所謂嘅小型嘅傳播呢，其實喺社區個個內發生緊呢，咁我哋其實就冇可能呢，就譬如話次次都咁干預嘅。而事實上呢，大家就唔好對嗰個強制檢測有太大嘅期望，因為佢只係一個輔助工具呢，而我哋見到嘅火呢，其實只係全部嘅火頭呢嘅一小部分嘅啫。就算我哋救得熄晒呢啲見到個火入面，都唔等於我哋可以控制到災情。而呢個強制檢測呢，好多時就係話呢，喺一啲我哋覺得係我哋嗰個願檢盡檢做唔到，或者有一個超級傳播，我哋想盡快知道結果嗰陣時候咧，我哋想一個全覆蓋嗰陣時，我哋用個輔強即係檢測做一個輔助工具咁解嘅啫。大家亦都唔好諗住佢係先單啦，因為始終做咧做親檢測都有個滯後。所以其實咧，所有嘅屋苑都係咧，如果你真係發現自己嗰度可能係有個案發生啊，你驚咧，其實都係話盡早利用我哋願檢盡檢嘅安排，而政府亦都喺呢方面咧，盡量做到佢係能夠。真係無障礙啦！如果你搞到四周圍都仍然要排隊啊，攞樽攞唔到嘅，咁你發揮唔到嗰度個作用啦。咁、你譬如話嗰麗晶花園咁先算啦。嗱、你個渠嗰度咧，其實嗱麗晶花園咧，佢嗰個個案嘅發生咧，其實就好早嘅階段，可能都係顯示有一個垂直嘅風險噶啦。因為如果佢一座入邊咧有百個室咁先算啦。咁你如果係發生第一個嘅任何一個單位都得，但係呢如果發生到第三個呢，其實入面呢你係將譬如第二個都係八係嗰個室，第三個又嗰個室呢，即係百分一機會乘百分之機會呢，只係64%機會。喺嗰個統計學上呢，其實佢已經係唔係一個隨機咁容易揾到嘅嘢。咁其實嗰個喺有三個個案出現，如果同時喺一個室嗰度呢，同時喺一個座向呢，其實已經顯示一個垂直嘅風險㗎啦。當然如果你去到第四個嗰陣時候呢，個機會率呢係低過5%嘅。喺咁嘅情形呢，其實入面我諗係應該可能第一時間你搵人睇睇啲渠呢，因為香港嗰啲咁嘅排污渠入面嘅問題呢，我諗係好普及嘅。喺房署嗰啲呢，去沙士之後呢都好整理咗好大部分啦，但喺私人屋苑嘅問題呢，呢、這個仍然係持續嘅。咁、我諗嗰樣嘢就係真係要睇下嗰度嗰個問題啦。咁如果佢真係話驚有一個超級傳播嘅，佢可以真係暫時封鎖，不過暫時都仲未見到超級傳播信號嘅。咁只不過就話佢要盡早處理啲有風險嘅人。由於嗰度係有一個風險，你一定要將佢啲人移去檢疫嘅，有事嗰啲。 咁你其他嗰啲嘅，你想知道會唔會有同樣嘅風險呢？如果其他嘅喺個今次嘅強制檢測度揾到有啲坐向都係仍然有個案嘅，佢哋啲渠都可能同時有事嘅，嗰啲可能入面呢係盡可能你如果能夠檢疫到就檢疫啦。但檢疫唔到呢，如果你話真係留佢哋喺嗰度呢，你都有啲嘅措施呢係盡量保障佢哋嘅安全。咁你變咗，譬如話佢本身嗰啲嘅防控嗰啲，我諗佢要做緊啦。第二樣嘢呢，就係話呢，佢哋仲一樣可能要漏咗嘅，即千祈唔好閂埋廚房門啦、廁所門開抽氣扇啦，要避免呢樣嘢，因為你產生個負壓呢，喺啲渠都可能會有事啦。咁而另一樣嘢就係話呢，如果你係嗰度係真係話有呢啲不能夠移除嘅風險，譬如啲渠係有事嗰陣時候咧，如果你真係要留啲居屋企人嗰啲人喺嗰度嗰個地點度咧，你可能入邊咧都係要用一啲比較係常經常嘅一啲檢測，係將盡量係有病毒嘅人咧就盡快移除。如果你唔能夠做得太頻呢啲核酸檢測咧，你可以喺其他嘅日子入邊每日都做一個抗原檢測，係將啲有問題就盡早移除咧。咁其實用嗰個檢測嚟代替檢疫咧，當你冇其他辦法嗰陣時候咧，都係一個即係話係有其他地方試緊嘅方法咧。尤其喺英國啦，喺其他有啲地方可能都會試行緊。呢個係冇辦法中招嘅辦法啦。 嗯，梁志超醫生啊，其實呢兩日咧，大家都關注到咧，究竟政府做強制檢測同呢個限制檢測，即係禁足令啦，嗰個嘅準則係乜嘢？因為咧，衛生防護中心咧都講唔出一個咧係好硬性嘅指標出嚟。咁提過話，即係三四個單位咧就可能要做啦。咁但係咧都要睇翻嗰個實際嘅情況。咁你頭先就話咧，如果有超級傳播咧，就應該考慮。咁但係咩為之超級傳播咧？係咪即係三四個單位頭先所講，即係就應該要做呢啲強制嘅命令咧？ 嗱，我諗咧，我哋超級傳播講啲大型，譬如你係三位數字嗰啲嘅可能嘅爆發嗰啲。好似當年淘大啊，或者我哋啲跳櫃跳舞群組產生嗰啲咁嘅大型啲嗰啲咧，嗰啲入邊咧，你又唔係淨係強制檢測嗰啲，你係要封鎖噶啦，要封鎖個疫區，即係要封鎖疫區俾你調查同埋做檢測啦。至於你話其他嗰啲，譬如話可能係有啲俾個社區係個傳播會高嗰啲，因為我哋譬如話就算封鎖都係咧，我哋係一個所謂考慮個相對風險。點解要封鎖呢？如果你嗰個風險呢係有一個係會有機會係會擴散到社區，令到你社區方個傳播急劇增加嗰陣時候呢，咁你就可能真係要短暫封鎖個疫區啦，正如當年武漢度要封城一樣嘅啫。咁你就如果喺其他啲嘅譬如風險你覺得係低啲嘅情況之下入面呢，你未必真係要用到封鎖，但你都希望喺嗰度加強嗰個檢測。咁由於我哋而家香港入面嘅疫情呢，其實個睇到嘅傳播源都唔少啦，睇唔到嘅可能更加多添啦。咁其實喺一啲大廈度，如果係發覺呢兩三個嘅單位有個案係太過普及啦，佢哋係做唔到，佢哋用第四個然後做一個所謂啟動一啲可能需要強制檢測嘅，咁呢個都係合理嘅，呢個係一個相對嗰個嘅疫情嗰個考慮啦。咁另一樣嘢，不有一樣嘢佢要小心咧，就係話咧都睇有冇啲特別嘅共同因素。如果佢哋嗰度啲單位聚集咧喺同一層樓嘅，可能喺個層樓度有啲特別因素而令到佢哋傳播咧，咁你可能都要考慮好似當時葵盛咁啦。另外第二樣嘢咧，就話如果嗰啲發現嘅單位全一個座向咁咧，你就好似麗晶咁啦。其實入面咧，你要睇翻個喺個嗰個統計學上咧，嗰樣嘢係咪真係一個隨機出現嘅？如果唔係隨機出現嗰陣時候，究竟有冇乜嘢嘅風險因素我哋要考慮？如果嗰個風險因素係有機會引起一個超級傳播嗰陣時候咧，我哋一定係等佢超級傳播未發生嗰陣時候先做。所以我話要封鎖，唔係話見到百幾個個案，而係話嗰啲咁嘅出幾啊，有機會要產生咧，譬如數以百計嘅個案嗰陣時候咧，你一定係要預早介入，要令到你係介入有速度嗰陣時候咧，你必然係一定要喺嗰度封鎖嘅。你唔封鎖嗰陣時候咧，你根本上係唔能夠短時間內完成調查，亦都唔能夠防止人四散咧。咁你喺個情形，你一定係咁做。當然咧，如果我哋第日能夠清到零嘅，如果我哋相對社區係冇個案嘅。可能我哋一個個案入面，我哋可能都要封鎖疫區都唔頂，但係我哋諗有排都未到咁嘅階段啦。 嗯， 梁醫生，除了一啲住宅大廈之外咧，你覺得即係而家好多源頭不明嗰啲，仲有冇一啲即係比較明顯嘅風險、高風險嘅一啲即係處所或者？ 其實我諗就咁樣啦，其實全即係我哋根本上而家每日見到過咗百幾個不明源頭，又已經開始陸續不斷增加緊咧。其實大家入邊咧都知咧，喺呢個病毒咧係。好多唔同嘅傳渠道都會傳播，亦都唔係話真係你除低口罩嗰陣時先會傳播，其他都會因為好多唔同原因。其實係嗰個人嘅聚集咧，係呢、這個即係話病毒傳播個主要嘅關鍵。其實喺呢個疫情咁嚴峻嘅時間咧，其實應該大家都最避免一切咧，家庭自己同住嘅家庭入邊嘅嗰、那個之間嘅聚集，呢、這個最重要。同埋有病徵嗰陣時或者有風險因素嗰時咧，盡早 盡快去， 而家呢個先係控制疫情嘅最主要關鍵咯。 好啊，多謝曬梁志超醫生啊，我哋聽聽新聞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志德报道新闻。出现多宗确诊个案的九龙湾丽晶花园，所有第六座 D 室的居民要入住隔离营。第六座全座、第四座 E 室同埋第十八座 D 室的居民要强制检测。屋苑一个羽毛球场临时改为检测中心，现场贴出告示。服務時間在下午1點半至晚上7點半。有居民說下午5點半已經有職員截龍，高峰那時估計超過200人排隊。有居民說排了兩個半小時都未做到檢測。檢測中心貼出告示，明天上午10點鐘開始繼續提供服務。下午陸續有第六座居民拖著行李夾，由警員和衛生署的職員護送，乘坐專車離開。亦有居民被抬上擔架，被抬上担架送上救护车。现场消息说，一度有第六座 B 室的居民拒绝离开，警方派出谈判专家到场调解，撤离的居民会送到去竹篙湾检疫中心。本港新增1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02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4宗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有50多宗。将军澳蓝田隧道地盘再多7个工人确诊，群组累计8个人染病。沙田一田百货新增5个员工确诊，日出康城九期地盘再多5宗个案，群组累计近60人确诊，江务群组再多6宗个案，张敬轩演唱会再多1个人确诊，患者是观众，暂时找不到感染的源头。因应政府收紧社交距离措施，食肆今日挨晚6点钟开始禁堂食。有做开晚市的餐厅要改变经营时间，增设下午茶时段，又缩减人手。有连锁集团今个月全部预订已经取消，忧虑出年开始业界出现倒闭潮。有市民话，平日经常放工之后外出用膳，禁晚市措施生效之后，就要请家人留饭。預計未能夠同家人同埋朋友外出共聚冬至同埋聖誕。英國政府警告歐盟必須喺今個週末作出重大讓步，結束英國脫歐之後同歐盟尋求達成貿易協議嘅談判僵局。外相藍濤文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嘅時候話：英歐嘅貿易協議談判仍然有餘地，但係亦都有好大嘅分歧。佢認為當地星期日是谈判的关键时刻。他解释，英方需要欧盟在渔业和公平竞争两个原则性的议题上采取实质行动，才能够继续谈判下去。英国首相约翰逊早前到布鲁塞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面，英方的消息说，两个人同意在星期日之前对谈判未来走向作出明确的决定。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较为和暖，早晚有一两阵雨。下个星期一，日间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和星期三早上相当清凉， 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咧，早前喺告士打道去红隧近住隧道入口快线嘅坏车仲未拖走噶，而家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近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落观塘绕道，龙尾近观塘码头。路面方面，喺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窝打路道。咁喺新界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嘅交通咧系繁忙，龙尾喺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喺葵涌嘅大白田街，因为水管急收，而家大白田街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石梨二村嘅唯一行车线仍然系封闭，巴士路线35X 同埋935系需要改道行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点 一滴小烛光。 我是精灵一点的林永文，今年我去了学车、环保袋、化妆袋，我就将我的作品去送给朋友，朋友的家人见到以为是在外面买，还很喜欢，其实真的很有满足感，估不到自己的作品有人欣赏，希望大家都可以带着这份的欢乐面对一切，走过2020年。 香港电台第一台，和你一起走过。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周崇明。 时间嚟到咧，晚上嘅7:36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周崇明咧喺度做自由风，自由风噶。嗱，周崇明啊，我就知道你喺嘅大学嗰度教书啦。近年的收生的情况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观察、 其实年年都很大波动的、不过总体来讲，当然因为那个适龄入学，即是讲18岁左右，那个人口是一路跌的，那这个就会即可能真的导致即不同校之间的竞争会大了，即争学生的、不是学生竞争入大学，而是大学去争学生的竞争会大了。 系咁，而即系大学咧收生咧都尚且要去到，因为即系适龄嘅学生嘅人数减少咧，而去到即系争学生啦。咁一啲自资院校咧，吓嗰、个情况就可能更加严峻啦。 因为八大就系即系政府资助，咁就基本上就一定会收到学生噶嘛。只不过系你个成绩系好啲、差啲咁样。咁但系自资院校就真系。即系只能够靠佢哋自己揾食啦，即系收到就收到，收唔到就冇噶啦，咁就即系会可能会亏蚀啦，甚至即系面临一啲好大嘅财政压力咁样。 系嗱，所以呢一节咧就同大家关注一下咧，就系关于自资学位嘅一啲收生嘅情况啦。嗱，教育局咧就寻日提供咗28间自资院校开办嘅自资嘅副学位啦、学士啦同埋衔接学位嘅课程嘅实际收生数字。咁有咩嘅发现咧？咁就发现咧有17间。院校的收生是未达预期，占了整体超过60%的。而14间是收生少过上个学年，占整体的一半。不如都举一些例子跟大家讲一下。譬如说之前有些传言，有些报道就说珠海学院的新闻及传播学系 收到个位数嘅新生啫，吓、 嗯， 咁、啊、之前有咁嘅传闻啦，咁啊结果咧实际系几多咧？咁就82名嘅新生，咁但系咧都仍然系比预期系少咗90%吓，咁、啊、如果比起上个学年咧，就更加系跌近一半嘅吓，咁、啊、至于另一啲嘅课程啊更加惨啦，譬如见到咧就系、是、明爱社区学院咁样啦，咁啊旧年就收咗吓，旧、啊、年嚟讲啊，旧年就收咗19名嘅副学位新生啦，今年咧。是錄得零收生，一個都收不到，咁係自資院校裏面最差嘅。另外一啲嘅個案咧，都係值得大家關注啦。譬如話係宏恩基督教學院啦，同埋能人專上學院咧，咁其實都多年面對住一個收生不足嘅問題啦。咁今年咧雖然係新生嘅人數咧有啲增加啦，咁但仍然咧係比預期係少超過70%同埋60%嘅嚇。咁而青年會專業學院咧，專業書院啊，亦都同舊年一樣，新生咧只係得4人啫。咁即係頭先數咗幾個例子啦，咁呢啲嘅自資院校，如果收生嘅人數係咁低嘅時候，對佢哋嘅課程開辦能唔能夠真係叫做回翻本咧，都真係好大嘅問題咯。 頭先你講嗰啲數字咧，涉及一個問題嘅，就係、是、其實而家自資院校咧普遍個方向都係開學位課程，咁而副學位課程咧就似乎係一個即係。歷史遺留落嚟嘅問題，講緊20年前，即係董建華年代就即係想大幅擴展嗰個大專嗰個嘅即係畢業生嗰個比例啦，咁就即係開咗好多副學士嘅課程啦。咁但係其實近年呢啲副學士嘅課程，其實嗰個嘅出路亦都越嚟越窄咧，就好多呢啲自資院校係主要都係開翻一啲學位課程啦。咁變咗副學士仲有冇人讀咧？咁呢、這個即係首係一個即係首先。頭號即係比較迫切嘅問題啦。咁其次就係頭先講緊嗰啲新開，即係好多都係好新嘅，其實一啲嘅自資嘅學位課程啦。咁會唔會係即係因為急速膨脹得太快咧？啊，會唔會係因為即係當呢個市場係即係新開拓嘅時候，大家都爭住去開一啲新嘅學科嚇，咁、啊、以至到係即係供過於求咧？咁呢個當然亦都會有一個市場即係需要。自己去調節嗰個嘅一個過程咧，未必係即一兩年內就可以處理到咁樣。 嗱、嗯，我嘅電話係18723111，18723111。唔知聽眾咧有冇啲係就係、是、讀緊呢啲嘅自資嘅院校咧、嗯，或者有屋企人有朋友係讀呢啲嘅自資院校咧？大家對於自資院校點樣睇咧？係咪真係？未必係，即係可能都有好多嘅唔同嘅考慮咧嚇。又譬如頭先講話，即係對於譬如副學位呢啲課程，對你嚟講又係咪吸引呢？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齊傾下。啊，周崇明啊，你都請嚟一位嘉賓一齊傾啦。咁就有自資高等教育聯盟嘅前主席阿阮博文咧，就喺電話旁邊啊。阮博文你好， 你好， 主持你好， 你好啊。咁啊都。剛才我們都說了，就是今年公布的一些自資院校收生的情況就未及理想，很多就比去年更加差，你自己怎樣分析這個現象？ 這個都是預期了的了，因為就正如主持都說，主要就是那個人口，就是說 DSE 的人口又在那裡少啦，譬如我們看見2015年的時候大概有62000個考生的，咁到今時咧得4萬5到啦，咁變咗嗰個減幅其實係好急劇嘅。咁另外一個因素咧就係、是、UGC 資助嗰啲大學咧，佢哋咧係維持翻喺15000個收生嗰度咧，亦都係冇變嘅。咁所以你嗰個 DSE 人數越嚟越少，但係 UGC 嗰啲學位咧就不變，咁所以咧嗰個壓力咧咪去咗自資院校嗰度咯。另外嘅因素就係 UGC 嗰啲學校嘅歷史比較長啦，有啲係名校啦，有啲甚至全世界排名好高啦。咁所以自資院校咧都係比較新，亦都係自資係好難同佢哋競爭啦。咁佢哋個學費咧亦都係好平，亦都係10几20年都冇加過嘅，都係維持40000几蚊。咁所以喺個咁嘅情況之下，一個壓力咪去咗呢個自資個界別個市場咯。咁所以呢個因素咧，其實大家都預期咗。咁但係咧，我哋見到個人口嗰個下降咧，亦都係過幾年咧就可能會見底啦，差唔多2022-23年就會見底。咁所以呢個情況都會逐漸有改，即係過咗2-3年咧，可能會 就好啲啦，會有啲改善咁。咁不過那個升幅咧，亦都係比較係溫和嘅，唔係話即刻大幅度反彈嘅。咁所以成個自資界別嗰個市場咧，其實都係困難經營嘅。 系，咁头先都讲好多嘅课程啦，咁收生嘅人数系比较差啲啦，甚至有啲系零收生啦。咁其实对于院校同埋课程嘅运作嚟讲，有几大咧？ 咁当然咧，收生唔理想咧，当然一定会影响院校嘅运作啦。因为自资就系靠收生学费系主要佢嗰个收入来源啊嘛，做其他嘅可能办学团体都会投放一啲钱落去啦。但是長期下去呢都是需要自負盈虧，那那個肯定呢是會影響的啦。不過我跟正話呢有位主持講呢，我們有少少不同意見的，就是關於副學位那個問題啦。即是副學位呢其實現時仍然是很受歡迎的就不是說不受歡迎的，其實很多院校呢都是，即是譬如我那間都是啦，我們辦我們有副學位，我們亦都是有副學士，有高級文憑，我哋亦都有銜接嘅學位。但我哋見到咧，其實最受歡迎咧就係我哋啲副學士嘅課程，因為大部分香港學生咧，其實佢即係話希望有個 second chance 第二次機會。第一次 DSE 成績冇咁理想，或者就入唔到佢心儀嘅 UGC 大學啦，咁佢希望透過副學士，因為副學士嘅課程咧就係差唔多。睇住大學四年制嘅學士學位課程頭兩年，咁所以銜接係比較好嘅，咁所以其實咧係好受歡迎嘅，咁所以有啲學院咧係即係專攻副學位嘅咧，副學士咧，佢哋收生其實係冇問題嘅，即係特別係比較大規模嗰啲啦，咁所以咧呢個仍然咧係學生或者家長咧都係受歡迎嘅一個。学位课程嚟噶， 阮博文啊，咁即系你嘅意思就系、是、一啲学位课程反而可能即系佢嗰个收生嘅风险更加大，会唔会涉及一啲唔同学科或者系即系嗰个市场定位嘅问题出咗问题咧？ 学位课程咧，其实主要咧就系因为佢收生嘅条件系唔同嘅，佢一定要有3322，咁先至可以报读学位课程。但是副學位咧就唔係啦，副學位咧佢五個二級咧都可以報讀，咁所以嗰個生源咧已經係闊咗啦。咁所以而且你嗰個332咧就剩翻嚟咧，其實我呢度有啲數字咧，其實真係唔好多嘅啫，因為差唔多，譬如我哋睇今年咁大概有17000個DSE 考生攞到332，咁 UGC 嗰邊咧已經收咗15000。咁即系其实剩翻2000咁多间，有啲啊仲要出国，有啲或者系唔读书等等啦。咁所以咧剩翻嚟好少，咁你咁多间喺度争，而且好多虽然有332，但系佢都情愿再报读副学士嘅，因为佢想衔接翻去。咁所以其实咧有啲院校咧佢系副学士嘅课程，但系收咗好多系有332嘅。咁所以剩翻嚟个学士。学生想 报 读学位 课 程嘅咧，其 实 就好少 嘅。譬如珠海学院咁样咧，咁就譬如我哋头先都引述啦，咁新闻及传播学系咧就收到82名新生啦。咁见到珠海学院就专做学位课程啦，点样理解呢啲现象咧？ 呢个就系因为专做学位课程咧，变咗嗰个生源就好窄咯。咁所以咧，因为剩翻嚟，因为有可能有现时搞学位课程院校都好多嘅。咁但係剩返嚟得嗰2000，可能得千零，仲有計埋出國啊等等。咁所以呢你咁多間係爭，咁所以呢就可能係而且報讀課程嘅現時一大批呢就係讀商科啦。咁即係嗰個比較係嗰個主流啦。咁跟住呢就有其他個科目都比如好似同醫療啊、衞生啊有關嗰啲，亦都係熱門啦。有啲譬如社工啊，或者幼兒教育啊嗰啲比較係咁所以嗰啲係佔咗好多。咁所以其他課程，譬如我係專攻係humanities 嘅人文嗰啲嘅，或者係社會科學嗰啲咧，就真係報讀人數就肯定會少咗嘅咯。 政府喺好似兩年前都揾咗阿張炳良，咪做咗個即係。檢討報告嘅，咁當時嗰啲建議其實有冇即係大家有冇採納到咧？其實， 佢啲建議其實咧，大家都明白嘅。咁即係唔係話即係自資院校專登想辦一啲課程係冇市場嘅，一定唔會嘅。其實所有自資院校咧都係睇住個市場，即係多學生報讀咩課程，佢哋就搞咩課程咯。咁呢個其實已經係做緊㗎啦。佢哋唔會話除非好似 UGC 咁佢。有撥款俾你，我中意搞一啲天文學啊，或者係呢個中東歷史啊都得。咁但係自資院校就係唔會嘅。咁所以其實大家都係睇住嗰個市場去做。咁但係當然咧，都係嗰個鋪嗰個學生人數越嚟越少，競爭者越嚟越多。咁咧嗰個就一定係會有啲院校收得好，有啲收得唔好咯。咁即係同即係話我哋有冇跟住嗰、那個？張炳良報告書嗰啲指引去做啊，咁其實就冇乜關係嘅。其實自資院校佢哋最清楚邊啲課程係有學生，邊啲係冇學生嘅。 但係好似即係一般人嗰個感覺就係唔同院校嗰個之間個分別啦，或者個定位啦。即係譬如個別院校咁，佢可能真係醫護嗰啲學系係即係完全主導嘅，咁就好似個定位好清晰。咁但係其他就好似唔係好知。即系究竟，即系佢个强项喺边咧？即系点解我一定要拣嗰间咁？系咪？ 其实中学生系知嘅，佢哋又有啲 career master 俾好多资讯佢哋啦。咁其实大家都知道，譬如有啲系比较系即系医疗啊嗰方面咧系强嘅，有啲系商科强嘅，有啲可能系工程强嘅，有啲咧系或者系社会科学啊，或者系即系。社工啊等等，所以我哋都见到系都系按住我哋自己感觉佢强项嗰啲都系收得比较好嘅。 我亦都记得嗰时张炳良个报告亦都有提过一啲同职业教育有关嘅一啲建议啦。咁即系头先你讲嘅好多例子，其实都系嘅，即系佢可能有一定嘅专业资格，或者系即系出到嚟有一个特定嗰个嘅。即系出路嘅，咁但系似乎都仲有好多系半专业或者甚至系非专业嘅学科，系咪嗰啲系特别即系弱势或者系即系冇咁有竞争力咧？ 但系又唔可以个人都系搞翻一个专业嗰啲啦。咁所以其实每间院校同埋每个办学团体有佢自己嗰个使命啦，有自己个办学理念啦。咁所以咧，有時佢哋都會係即係願意去投放一啲資源喺一啲或者冇咁熱門啊，冇咁職業導向嘅， 或者開拓啲新啲嘅學科啊，即係比較有創新啲啊咁樣。 係，其實好多院校都喺度嘗試緊㗎啦，即係比較貼住嗰個市場嘅脈搏去開課程咯。 咁另外仲有一個好主要嘅題目就係、是、即係境外收生咧，咪都一路都好。即系冇乜发展咧， 系啦，呢个就其实就系另外一个问题嚟嘅，即系自资界别面对嘅。咁因为香港始终系咁多学生嘅，咁自资界咧，佢哋受到政府有一个 quota 嘅，即系收非本地生，咁系10%嘅，即系收呢个内地啊或者大中华啦系10%，咁。呢、這個就真係好大限制啦！既然香港嘅本土生咧有一路少，咁譬如一般嘅市場運作咧，我咪可以即係收多啲非本地生，即、就、係、是、可以填補嗰個空缺咯。咁譬如第日我哋嗰個本地生多翻，我或者收翻少啲非本地生啦。咁但係現時政府咧就規定10%，咁對一啲細間嘅院校嚟講咧，10%咧真係好少嘅，幫佢哋唔到乜滯嘅。咁佢又花好多資源去內地收生啊咁樣。咁而且呢啲係自資嘅學生嚟嘅，又唔係用緊納稅人錢。咁點解政府要行得咁死咧？反而你講緊即係話政府資助嗰啲學位咧，嗰啲大學咧要收到20%嘅。咁所以呢個我哋其實同政府都講咗好耐，係咪應該放寬咧咁樣？咁不過政府佢個話就話呢個咧係要同中國政府教育部去協商嘅，就唔係佢哋自己揸到主意。咁所以現時仍然都係維持喺10%咯。 係，咁但係即係講緊嘅非本地生嘅比例10%嚟講，其實自資院校近年係咪都收得足咧？還是有冇啲咩變化咧？ 一間間係唔同嘅， 譬如有啲院校根本佢就收生好好嘅，咁佢可能都唔需要收非本地嘅。咁佢嗰個，譬如我譬如咁佢嗰個就可能就未達到個 quota 咯。咁但係有啲細間佢又好希望收多啲，但係佢又嗰個 quota 好細喎，佢兩下就已經到咗啦。譬如佢收多十零廿個已經爆啦，咁所以嗰啲亦都幫佢唔到乜仔咯。 咁另外就研究生咯，即系就应该冇10% 呢个限制噶嘛。 你讲系即系 top postgraduate 系啦 ，top postgraduate。 top postgraduate 嗰啲咧就应该系嗰个 rules 暂时我都唔系好清楚，因为自资界别搞呢个 好少啊， 比较好少啦，而且个竞争都好大。 嗯， 因为所有 UCC 院校佢哋都系搞紧 即系 自资嘅。自資的 top postgraduate 的課程，你要跟他們競爭也不是那麼容易。 嗯，剛才也提到說，即是在內地收生來說，那都可能不同院校有差別，可能就視乎那個院校的一些教學的定位或者質素。但是整體來說，其實內地生來香港讀自資院校呢，有冇一啲咩變化呢？尤其是即係譬如舊年出現過一啲社會運動啊，同埋今年嘅疫情嘅影響啊，咁會唔會都呢啲因素都會影響喺內地收生嘅情況呢？ 係，呢個都肯定會有影響嘅。咁因為大家都知道咧，社會事件咧就令到好多內地家長都唔係太放心，叫仔女嚟香港讀書啦。咁就加埋疫情，咁而就算你話去做招生啊咩，我哋都比較困難啦。咁所以唔係淨止自資界別啦，就算係資助界別咧，亦都係見到非本地生嗰個申請人數係明顯咁下降嘅。咁所以對自資界別咧就更加係一個問題啦。 嗱，今年疫情嚟講咧，咁其實佢哋會唔會都考慮翻，即係唔能夠話好自由咁喺內地同埋香港即係過關啦？即係譬如 我有啲學生而家都未落到嚟 嚇，係啊， 係啊， 上網上堂嘅真係。 咁佢哋都唔使落嚟 上網啦， 個意欲又冇咁大嘅嚟香港讀書咯，結果都係翻自己個家鄉嗰度上網學習咁樣。 有冇即係因為疫情而要即係、就是、報咗名都要退學咁？有冇啲咁嘅情況？ 一定有㗎，係啊，係啊。 另外我都想問一下咧，即我哋講緊主要大中華嘅收生啦，但係十幾年前嘅成個大專界都係講緊國際化，就唔係即係大中華化咁其實都好多即係包括喺歐洲啊，甚至即係中亞、非洲嘅學生。咁自資院校喺呢方面個競爭力又大唔大咧？ 因為始終自資院校嗰個歷史比較短啦，嗰個名氣咧就冇咁高咯。咁你想話去到即係話好遠其他個國家，歐洲、美國、非洲咁樣去招生咧，就唔係咁容易嘅。咁譬如有啲院校都成功有啲嘅，不過數量比較少啦。咁第二咧就係嗰個學生宿舍啊呢啲啦。咁你如果你係想收多啲外國學生，嗰個要配套要做得好啦。咁第三就係院校咧。因為他們其實很多都希望即先搞好即本地收生，你才可以如果你本地生都很少的，那人家也都不會說很希望來你那間讀啦這樣。 嗯，你又怎麼看譬如現在個自資院校的情況呢，有沒有些真的可能做不住要倒閉呢？又或者是即譬如那個課程收不夠生的話，咁啲老师工作人员点算呢？ 呢、這个问题呢就其实已经系发生咗啦。咁、我哋见到有两间都其实办得几好嘅院校都系倒闭咗啦，譬如明德学院啦，同埋嗰间美国嗰间 Savannah 艺术设计 Savannah 艺术大学 系 Savannah 嘅艺术设计学院啦。咁佢哋都系因为收生唔好啦，咁后来都结束咗。咁所以呢個都係好可惜嘅，咁但係呢個係嗰個現實嚟嘅，即係我哋自資界別其實每間每個辦學團體應該都係會明白會發生呢樣嘢㗎啦，即係如果你收唔到生咧，你就冇可能繼續經營落去咯。咁所以而家個市場係咁樣，咁所以就係大家都係可能各出其謀啦。咁譬如有啲院校咧就做多啲或者係 part time 嘅。 即系 part time， 我哋讲嘅另外一个市场啊嘛，嗰啲已经系出咗嚟做嘢，又想翻翻读书啊， 系喎系喎， 有啲咧就搞嗰啲系啊，即系持续进修 short course 嗰啲，咁咧就喺嗰方面发展。咁所以其实咧有啲院校咧已经系即系唔同嘅策略，已经喺度应付呢个寒冬噶啦。 嗯，好啊，唔该晒袁博文，多谢你。 吓，唔使客气。 系阮博文咧，就系自资高等教育联盟嘅前主席啊。周崇明听完佢咁讲之后，有冇啲咩谂法啦？ 即系因为始终同八大系有一个好根本嘅差别咧，就系佢唔系即系一个即系政府资助啦，亦都唔系即系有一个好强嘅政府介入咧，而系确实系一个市场嘅行为，系一个市场自我调节啦。咁等于即系周街嘅公司，咁今日开，听日执笠，咁呢个其实就系一个即系照计就好正常嘅一个情况嚟嘅。咁只不过佢系一个教育，又唔可以纯粹从商品嘅角度去睇，咁所以就即系变咗就似乎系一个比较即系大家会觉得系一个即系问题咁样咯。 系咁，头先佢都讲到话，即系因为个适龄嘅学生嘅下降啦，咁以及即系譬如都见到好多嘅院校咧，可能佢自己嘅即系啲问题啦，咁所以都系收得唔够学生咧，都已经出现咗一啲嘅即系经济困难嘅情况啦。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咯，多谢周崇明， 好， 拜拜。 拜拜。